D100 各位聽眾， D100是一個民間的公營廣播， 我們的經費主要是來自兩方面， 一就是自己有的支持， 二就是重溫的收費服務。 重溫收費服務將會盡快展開， 我們亦都推出了自己有台， 自己有台顧名思義就是給自己有聽的。 目前我們在全世界自己有的人數只是大約只有5-6千人， 我們50萬的聽眾只有1%的人是支持我們的運作。 1%的人成為自己有， 就等於1比99， 但很可惜1%的自己友，他們的支持是不足夠我們維持進行免費廣播服務的。其實我們需要大約20%，即10個人裡面有2個人成為自己友，我們才可以經營下去。 我和何國輝將我們投資在DBC的本金那4000萬 已經完全投放在D100， 而通過過去一年裡面的廣告收入和大約5000多個自己有得回來的款項是大約1000萬元， 即5000萬。 這1000萬只是足夠我們維持到明年5月而已， 所以希望大家支持D100的朋友， 希望你有能力的話可以加入成為自己友， 以及使用我們收費的重溫服務。 但是如果D100得不到公眾的支持， 我們只可以功成身退， 只可以這樣說， 我們盡了我們的力量， 完成了一個歷史的任務。 但我當然希望D100可以細水長流， 永遠為全球的華人服務， 提供一個獨立的聲音， 還聲於民。 我們只有自己友， 行公義， 好憐憫講真話，就是我們的信念。 請大家盡快成為自己友， 盡快登記使用我們的收費重溫服務， 無言感激。 怪獸直播室， 海員覺得海鷗就是每一個海員的靈魂，即是寄託著每一個海員的靈魂。為什麼你們不搞它們，千萬不要打海鷗下來，海鷗很喜歡跟著船一路飄揚過海，陪著那些就是他們海員很寂寞的時候，將心情寄託在海鷗，可能以前其中一個是以前老友，另一個是以前什麼，但是叫白鷗，海鷗是白色的，鷗是世界的鷗。 做海員呢，命就是白捱，幾灰的，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點到11點，D100香港台，尤青元、陳淑莊、阿通、譚雁彤，怪獸直播室。開心快活人， 開心快活人，又來了， 好嘢，大家好，我是院長啊。 喂，慢啲，我係咦，點解有拳拳嘅？哎呀，仲有嗰個，好文偉，係喎，哇，逢星期一至五，上晝11點到晏晝2點，D100嘅香港台，最開心嘅就係有開心快活人聽，仲可以做開心快活人啊！一齊嚟啦，龍爭龍爭龍爭，開心快活人，逢星期一至五上晝11點到下晝2點，D100香港台，梁繼昌、李麗睿、馬小強、杜文慧，開心到暈，笑到頭痕。 西非里，西非里才好听，西非里，要不西非里，西非里，西非里妹，西非里妹系佢啦，佢主持，郑敬基啊，都系啊，佢系偶像占士癫，D100香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點到4點，郑敬基，西非里妹，西非里。 威食麻辣酥，当然是梁家权，还有杨英伟啊！怪兽妹，佢咁望人咧，威死萧云嘅，就老尽呢个D100所有仔嘅心啦。好彩我哋系老嘅， 喂，佢唔单止眼神啊，因为咧佢嘅皮肤咧系白里透红嘅。 你摸我啊？ 睇到嘅， 咁中意。 阿常和一號大班所有港人的皮膚李麗鋭又港人的皮膚李麗鋭今早抱了我一下剛才在停車場疼了我一口我多害怕啊整天就不斷出條頸我多害怕被老婆看到啊大哥咦逢星期一至五咋下午四點至五點 從網路到雲端從時尚到經典微時代的大國民現在你說傷風鼻塞都容易過人少少東西就跟著就病發高燒現在你心臟病十幾十歲都有不用腦子以前哪有心臟病那時候很貴病心臟病吃得太多好東西所以你黏肥還是那些以前多到病你看軟片是貧血 一本在D100的生活雜誌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主持陈凯琪邓小雨黎泽粉郭庆斌黄修平 D100香港台 大国民 怒汉推歌 現在阿爺出手借中移動出手 被香港TV買了 又多了他一場我在想我想多了我們的敵人現在有個人幫忙回答他我們為他鼓掌這個人是不是一個朋友還是一個最佳的選友他有一點點黑社會運作的模式我是施虐的跟你收保護費你肯給我對你好 D100香港台 星期五晚上8點到11點 周博言探长怒汉推歌风波里的自由风公务员的这个公务员事务处用这个游戏规则就是普通一般的公众认为 公众形象很正的政府部门立法会议员和区议员觉得不是那么好的调回转公众觉得有些不是那么好的形象那么好的立法会议员可以给他排第一就此一次这个是第时候选举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风烟热线 与时代同行，为新闻喝彩，因一点时刻。大声台，全新时刻，全是恩典。星期五，罗文威、胡志伟、陈国明，时代论坛。时势纷乱，占领一片心灵高地。心怀天国，纵论几许人间世情。因一点时刻，由时代论坛统筹制作。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至十点，D100大声台，全新时刻，全是一点。对冲人生路，这个星期六，钱子健请嚟多才多艺嘅独立舞台工作者何清晶同我哋讲下戏剧人生。Hello，大家好，外国嘅风气咧，即系其实我身边好多从事艺术嘅朋友仔咧，大家都系做cafe啊或者 或者做一些part-time的工作好歌听出耳游话题激发心灵D100香港台星期六上午8点到10点前之见对冲人生路狮子山下一个你同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 我对香港人有信心，因为香港至少到1997年 是一个国际城市，香港有很多人去外国留学，香港很多人识英文，香港很多的下一代在美国成长，回来然后在兰桂坊那里喝酒，他们的里面的思想都内涵都很西化，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大问题，很多人就是因为其实他内心深处是有共鸣，但他顶不顺，你一支笔直插深处讲出个真话， 一切从回忆开始星期六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D100香港台 狮子山下主持陈建芬陈恩健嘉宾 大三元是一個充滿閒人閒情、閒言閒語的節目，跟大家分享在旅途上、書本上、生活上所遇到的點點滴滴。 大班就心情不好，因為他有監警會的位置就被六八九用各種方法就這個夾硬就拔走了他，將個位置給了一些垃圾區議員。我們的泛民議員經常都是說什麼為香港市民、為公義發聲，但其實到頭來你見到在這些事上大家都可以一粒聲都不出。好了，我當你不需要去幫大班，但你最多人都要調回轉問監警會， 你用什麼理由通知對方避退休，你會不會真的覺得這件事真的很荒謬呢？劉西良、鄺詠孫逢星期六下午1點到4點和你插科打韻博嘴博士。D100聖誕一點 大声台香港台祝大家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风波雷的茶杯，新闻摘要。主持：郑京翰、林毓华、郑家富。早晨，早晨，7:43，又开始了我们风波雷的茶杯的节目时间。 大家聽的叫做D100大聲台， D100除了大聲台之外 還有香港台，香港台就不是香港電台，因為最近在公子會見到很多朋友，他說因為那個叫香港台，當他介紹給朋友的時候說有獅子山下聽<笑> 每人個個就星期六早上10點就領了香港電台， 領來領去都說為什麼沒有岑建勳、沒有陳恩賢的呢<笑> 另外在網上面， 如果通過其他網絡去search， 即是去尋找D100香港台， 就叫做D100香港電台。 大家記住了，我們D100那個叫 香港台，另外我們會盡快在新年裏面推出一個大戲台，一個戲曲台，主要針對我們失落了的DBC的聽眾，因為很多我們又在公展會，副到今天還沒下公展會。 有啊，副的公展會，不如你以後叫我們就去見到很多聽眾，就拿了很多意見，其中一件事就說為什麼還留戀數碼電台呢，雖然聽到窒下窒下都要聽，就是因為老人家對這個粵曲不離不棄， 並不表示對DBC不離不棄， 即是市面上缺少這類節目的供應。 另外一會都會講一下DBC的問題， 因為在公展會裏面我們發現 DBC如木雲珠， 他們有個位置嗎？ DBC還有大班廳， 這個一會留下慢慢說，這個是銷售的誤導。 不是，他有語言技巧的，有語言技巧，一會教你。 他的攤位近不近我們D100？ 離開很遠，這衰氣離開很遠。看回今天報紙，我想今天報紙大部份就著假銀紙，除了中銀出現假銀紙之外，澳門的賭場發現高清的匯豐假金鈔，全部都是1000銀，所以現在有很多商號， 包括我們D100對1000元紙非常歡迎，亦有抗拒。 蘋果一報繼中銀發現假鈔之外現在恐慌升溫假匯豐金牛又說出現了英文虎報都是 HSBC looks latest to fall OK AM730很特別 這個風水診陳振聰 或者會申請外出現在就在赤柱服刑為何要申請外出呢因為他要送別母親寧壽堂通常一般來說這些情況鄭律師鄭元立法會議員這個懲教署都會 有沒有體恤因素呢有因素的懲教署的發言人回覆說在囚人士如果因為親屬過身向管方申請外出拜祭管方會評估各項保安的因素而對每個申請作出個別的考慮在囚人士如果獲得外出拜祭會由懲教人員押解以及在所需的保安安排之下 適時到場之際但是懲教署說未收到有關的申請亦沒有有關申請獲批准或拒絕的統計數字這件事是離譜的作為一個懲教署人家問到你過去這麼多年這些個案有多少個是批准有多少個是被拒絕的竟然說沒有這樣的數字 我相信他的數字一定有他不想說而已但這些就是垃圾這些有什麼秘密如果你立法會員入條口頭書面質詢保安局局長一定要回答如果回答不了就是懲教署的失職沒可能沒有這些數字如果這樣說是糟糕了有多少反這個號碼你數不到因為通常學你所說基本上這些有了 條件有了因素的指標通常白事當然是父母親的白事也是相當重要的通常有入境處的職員即是懲教員就找一個懲教車載到你去到喪禮的地方在押解途中就會帶著 那個叫做什麼那個叫restrain 英文叫做中文怎麼叫你說帶著那些手扣啊鏈啊那些五花大綁手扣啊鏈啊通常一般來說叫restrain的總名叫什麼看看你是不是什麼重犯你也有很多種綁法 如果重犯真的可能有五花大綁是不奇怪的如果你去到靈堂那裡一般來說就會幫你解除了那些束縛有懲教員陪著你在旁邊四邊防範走犯就這樣所以做人千萬不要走錯我們都是告訴大家要做一個好人 人類有一件事跟動物不同的地方今天考你這個冷知識林伯你不問的因為我有答過人類和動物最大的分別是什麼人類和動物最大的分別是什麼 有感冒、喉嚨舒服的時候可以打回來請假學不到節目動物的不會的動物我有沒有廉恥的小班這樣也有的現在聽眾有很多可能都是喉嚨痛我懷疑你昨天早上接到一個新order去證婚而已沒理由的所以對你 你對結婚相關的行政程序稍微有些不太了解不可以這麼快有個律師不是叫鄭家富那個叫鄭小富接了命令突然病了不能做因為可不可以找替工替工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其實就是相當困難 的數目、號碼因為每個律師有他自己的結婚證書的樣本你不可以隨便拿別人用的因為假結婚你知道結婚證書很小心你真是做律師說話吧 你昨天真的病了根據我們的紀錄你是病了根據D100紀錄小巴是很少病的不過通常都是冬天的時間林毓華草兒拉約了你證婚你昨天早上7時通知林毓華10時我不可以來證婚通常如果林伯 取而拉我當然要在很神秘的地方進行既然在很神秘的地方進行我一定要用很神秘的電話方式打給他我一定會在前晚已經通知你急症怎樣現在真的問你問題這個不是公事如果真的急症真的一定要postpone為什麼不可以找替工你找替工那個律師 不如你把證件隨時放在車上加3張證件隨時放在車上加3你不見了你真的有牌子整個夾在車上加8也有給的人家摘了日子真的很多人是不想 如果真的發生的時候應該應急辦就是官式儀式就不做住 那個是隱宴可以繼續進行一般人都不喜歡人都不喜歡都沒辦法加8不是叫他直律師不喜歡加富不是找加富都說遲大一個律師病不是說加富任何一個律師他的名字姓加富也好我們試過有些律師跌倒、仆倒早幾個小時你早幾個小時都安排到我現在給了一個商機你都說一小時通知全港任何地方加8 就可以幫助最騙我們其實在說哪一條頭條的呢不是說別人送別忙沒有人家說白事你就弄一件這樣的紅白撈起來3月8日小心一點林伯撈千萬不要讓他上台說話我經常跟我兒子說要他出禁制令我做完加3這裡加3 今天最多的頭條不是毛澤東不是是毛澤東日本仔和毛澤東我們要將那兩個加起來就是壓倒性日本仔不停玩東西走去靖國神社每次日本首相去親靖國神社或者想去或者說下去都一定會引起爭議 飆出來一定是我們中國人,接著是韓國人 你擺明挑動起戰爭的仇恨。 但這次我覺得安倍晉三的似乎就是想擺明格局，你坐下來跟我談才行，他擺明玩東西，沒有，因為他自己在國內的支持出現問題，他爭取右派的支持，但是也有我們的領導人去拜毛澤東，政治局常委7個全部重動，零左勿右。 日本真是零右勿左，即是你反映到現在中日兩個大國本身的領導人在自己的內政上都會面對一些壓力，去尋找一些支持，一邊日本找一些最右的極端的理念思想，不過老共就要搬回毛澤東出來，零左勿右，這種做法 我們希望此風不可長，你就知道現在裏面的內鬥去到什麼階段。南華早報的頭條就說毛澤東不是神，這個不是他說的，應該是引述習近平，因為很多人都關心習近平去拜祭毛澤東，他的 道詞就會成為一個方向，但是這次習近平出席領導一班領導去拜祭毛澤東，他的道詞是比較溫和的，令到很多人第一集有句話是值得想的，他就說在那個全黨要牢記毛澤東提出的，我們決不當你自成， 即是意思說要繼續一黨專政，說完了，即是要擺老毛上台，現在真是要老毛都要壓場，其實潛台詞就是我習近平不會做蔣經國，這麼簡單，我跟你翻譯了，其實不會做這個突如其來大家防不勝防的政治改革，歷史都看看誰去執筆，李自成今早我特意上網看， 是農民的軍事政治家，他一樣是做了很多好事，當在那時候商報就很無厘頭的頭條， 除了AM730 陳振中擺頭條，這個真是拗頭，這個擦鞋的，這個是廣西藏族自治區黨委書記、自治區人大常委主任彭清華， 就是講彭清華這段話，商報有情有義，不過不是的，這個可能是賣回來的頭條，因為廣西要搞經貿，頭條是賣的，商報頭條就不過賣給自己人的，你說跟商報買的頭條說七一上街就不賣給你的。另外還有就是聖誕夜有些大賊出現了， 連環爆竊一些豪宅，都市日報就是易小玲今日生日，願望成真，就關於在台灣的手術，在長庚醫院。信報經濟新聞，美國就業數據勝預期，債息開始升了，情報仍然未執笠，我們回來再說。 D100香港台 逢星期一至五 清晨5點半到7點半 VOA 新聞天地， 上午7點半到8點 風波裡的茶杯， 上午8點到11點 怪獸直播室， 游清源、 陳淑莊、 阿通、 譚雁彤， 上午11點到下午2點 開心快活人， 梁繼章、 李麗蕊、 馬小強、 杜文慧， 下午2點到4點 西菲里、 鄭敬基、 西利妹， 下午4點到5點 威食麻辣酥、 梁家權、 楊英偉， 下午5點到晚上8點 大國 郭文、陳凱琪、黎則芬、鄧小雨、郭慶斌、黃秀平晚上八點到十一點盧瀚系列劉西良、匡詠孫、周博賢、探長、林記、周晴晚上十一點到凌晨一點星期一、二女王頭、老襯底、譚雁彤、馬小強、梁家權星期三一男一女劉南光、何慕斯星期四、五東頭灣道九十九號花家姐、艾力力星期一至四凌晨一點到清晨五點半停不了的金曲、徐心星期五凌晨一點到清晨六點停不了的金曲、顏聯舞 iPod Music Choice Hong Kong I like Hong Kong 第一百香港台逢星期一至五 That's the place for you 第一百點都聽到 智能手機不論是Android還是iPhone 可以免費下載D100大聲台App 聽到電腦上網去D100網頁 如果用iTunes聽 可以在Library下面選擇 Music 之後選擇News 就會見到D100又聽到 固網電話可以打1831100 網絡收音機Internet Radio 可以直接輸入 http://live.d100.net 斜洞1.m3u 敢聽到 如果你是PCCWI用戶 可以在I平板上面 用D100App收聽 D100講真話 行公義好憐憫 怎麼都聽到 還有自己有做腦 第48屆公展會 銅像之下,同你對話 D100公展會直播室攤位推出 DBC數碼收音機換購計劃 如果你手上還有任何DBC數碼收音機 你又想擁有最新最型 D100固網電話收音機 現在可以交換了 拿著D100自己有卡 帶DBC數碼收音機連火牛 加180元 就可以換購 不是自己有 DBC數碼收音機連火牛 加300元都可以 1月份開始 D100推出免費戲曲台 大家不用用數碼收音機了快點拿來換吧 D100固網電話收音機 是送給老人家長輩最好的新年禮物 數量有限,換完即止 記得上午11點到晚上10點 去公展會4A06-11號 D100公展會直播室攤位 認住銅像之下 D100同你對話 等你們啊 記住啊,現場只是收支票和現金 為你尋找失落的旋律 黃金的旋律 五加年 You know that it would be untrue 一首歌我很喜歡的讀書的時候也經常抱著在心機旁邊 Thunderclap Newman的 Something in the Air 再一次證明只要歌曲是好的話在什麼年代裡面都好哪個人唱都好都有機會會紅的 在這裡選擇一首1979年的歌 Maxine Nightingale D100香港台星期六黃昏6點到晚上9點 D100大聲台 香港台星期日黃昏6點到晚上9點 黃金的旋律五加年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如果他現在是12月初入院 差不多 3个星期有多才突然之间死亡呢比较大机会是同流感或者心脏或者血管出现一些致命的并发症不同了个人开朗了过多个星期就出院了中国政府对日本领导人粗暴践踏中国和其他亚洲战争受害国人民感情公然挑战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行径 表示强烈愤慨，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和严厉谴责。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汉、林毓华、郑家富。 早晨,8時12分 還有幾條頭條廣東還未收拾的情報說有些貓譜假借叫人領養貓 都是很商業化的，NGO也有經費的，不是的，只是略水，NGO也有良莠不齊的，我對於星島日報的頭條挺有趣，據論耀目中華最快明年進駐效法倫敦 Eye， 我們有一個摩天輪，最近在新加坡看到新加坡比倫敦埃小一點，新加坡的就大過倫敦埃少一點，香港所以也要大過新加坡少一點，然後遲些又破產，當然是三年而已，當然可以再續，三年之後有三年。 這個就是星島日報的最快或明年自由，新加坡叫星加坡Flyer，香港叫什麼好呢？香港叫摩天輪，香港叫做吊吊鳳，你搞錯了，吊吊鳳當然不用想，如果梁振英可以作主，經常會改名叫吊吊鳳，怎麼會憶唐英年，不是憶他，有人記得這個人 說不出說不出，還有什麼頭條要說，除了之外，《都市日報》說易小玲，因為我們都要說這個問題，這個就帶出香港醫療問題，真是收家香港，不是收家，我要說得很簡單，如果現在還未知，如果易小玲這個手術是完全成功的話， 香港不歡迎你，你已經顯化了，你沒有撩到，但可能會叫他過來教人做手術，教完原機反，韓國不歡迎你，你已經顯化了，你本局最糟是你怎麼不給一些X光片，就說那給了七張光碟你了，不是，他最好笑說可以影印到的複製到給了你，不可以複製那些，他又是語言藝術來的，那些香港現在充斥著語言藝術，可以放製到的都已經給了，不是那個當時病人的是你知不知道現在的片不用複製的，可以用電傳，因為他有快腦，他們有醫生有一個就是有一個 website的東西，是可以用來傳片，所有病歷，什麼都可以傳的，以前趙X光片醫生有曬一張片出來，不用的，現在差不多說了，今天所有報紙的頭條，大家可以省一省，不用報紙了，如果認為經過我們是這樣，你都沒有《東京日報》，人家賣樓，你都不說，我就剛剛想說，這個是廢料，這個又是廣告，即是地產報紙，屯門有個龍門賣清了170，現在原價再推470，成交創了10年新高，這個還不是地產廣告是什麼呢？我想問問你，就算沒有收錢都是廣告，叫閃，這個什麼？這個評論，即是社論，商報連社論都配合頭版，廣西新戰略，以區域優勢 換發展速度，即是幫廣西賣廣告，頭版也是他，社論也是他，這是什麼報紙來的？沒有的，689可能跟彭清華還是有路的，不是啊，沒錢收什麼都假，現在這個世界，那要帶來商機，其他社論都是說安倍晉三，玩火必自焚，最後勝利屬於我們偉大祖國的。 不過蘋果的評論就說梁振英枉作小人免費幫港市宣傳，其實應該說說王維基8月已經跟中移動簽約，這個是壞人，因為我可以堂堂正正地說他是壞人。 我們之前批評他很多人就說大班你不值得人，大班你什麼你什麼，大哥這個人有個奸字在頭上，是你人不知道的，我們認識他這麼多年當然知道了。廣東省就籌建自貿區了，香港被邊緣化，不用擔心，中國大陸一日沒有民主，一日沒有法治。 怎樣都追不到香港的，唯一可以追到香港就將香港改變，變為無法治、無民主。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要擔心的地方，就不是別人怎樣跟我們爭，他根本沒有條件去爭，貨幣不流通，不是一個國際貨幣，沒有法治、沒有人權、沒有自由，沒有民主，那怎會做到金融中心？ 只有貪污與假野， 不是貪污是真的。 <笑>只有貪污與假野，只有真貪污。其他所有東西一切都是假的。我都是喜歡今天的《文匯報》說健康的，防禽疫，零緊密鬆，高危人群乃重點。但是夠膽說一件事，我一會兒又是要說。有一包。喂，你中國說我們偉大祖國，經常對我們香港怎樣好，怎樣對香港人好，只是一件事。 你只是雞都搞不定，你怎麼對香港人好？你知不知道現在所有醫學界權威、專家都出來說了，麻煩你禁止活雞入口。你特區政府和高永文就是不敢得罪大陸的雞籠，連大陸的雞籠輸入病毒雞來香港，你 中央政府都不敢，都不敢say no，中央政府不敢say no，這樣叫對香港好，即是對好的經濟上，錢我多多都給你，你要自由行多多都有，你要什麼都有什麼，不過我就想你一人死鬼了。 文匯報都這樣說，當局應因應疫情的加劇提升 警戒級別，寫這個文匯，一方面要加強對內地供港活雞的檢測，一旦疫情進一步惡化，更全面停止內地活雞輸港。你知不知道誰寫這篇？因為他在香港住，他有兒子有女兒有親人，他都怕死。他在香港住，這就是切身之痛。 切膚之痛，即是由當年沙士到今天十年過去都沒有改變過，香港的仍然是只是看著上面，不敢一句say no，上面是這樣你都不敢按，主導權在高永文那裡，在梁振英那裡，我按你就按你，不過按不按才行，共產黨不讓你按，他讓你按才行。 我昨天跟一個教育的一下怎樣去看這些手感，我昨天跟一個教育做什麼事的老闆，說話最重要就是手感，手感，有些人不是成人，不是成人拿著一千元的，手感是最重要的，因為他們在假人子是滑捋的，最厲害的，在美國不用失明人士，開眼的都可以，林毓華最喜歡看show，你看show要好位的嘛， 尤其是瘋了show，你就這樣拿銀紙出來遞給他，那個人摸一摸就知道帶你去哪個位置了，如果一蚊字呢， 他真的很厲害,我連每次去拉斯維加斯,就看到人對這些字,你有沒有做過版,如果沒有做過版就不是了,他真的摸一下就知道了,很厲害,真的很有規矩,他不會忙的。你看回這次匯豐,上次是中銀03年版,在今次都是03年,但是這次的仿偽仿真是八成真的。富哥,做到十成都可以。 現在有電腦,拿回那套,以前就是你的師傅,即是全城藝抄得 BI就可以根據他們一看,他們看看有沒有符號,有沒有簽名,真還是假的 我做印刷,我第一件事要學就學開機,起碼我要懂得開部印刷機去印刷,我才可以告訴別人你不要欺負我,我連學開機我都懂,所以特地飛了紐約,讀了幾個禮拜,要學完,讀了幾個禮拜,同班有幾個FBI在,我問你們來做什麼,我們要學 要做假銀紙,實際上是他們做的,還有Treasury的Agent在,他們都要讀的,不是簡單的。不過現在銀紙要看成本,如果真的銀紙的成本很高,才能印到一些很高科技的東西。 全世界最多偽鈔就美金,不是你,那你有沒有用,現在是否準備香港也是這樣,03年版匯豐有多少萬張,多少千萬張,好像是3500萬,5500萬張,5500萬張,03年版,不過10年版那些,因為製作費用相當昂貴,所以 就要很難才偽冒得到,所以這個就是,喂,03年版怎麼不會貴得過1000元,所謂貴,人家將銀紙有多貴,不過機會成本高,拉了坐牢,中銀和匯豐03年版加起來共有9000萬張,即是現在是不是今個月他們全部是分階段收回呢? 我相信大家現在都害怕了,特別在這個年尾,封利是也有人會封的,或多或少,大家都害怕了,你拆封利是要1000元,你看看是不是中銀03,匯豐03,這些03這個字都不太老禮了,用其他銀行或不同年份的就會好些了。因為用渣打那些? 就來渣打也有假的,如果你說匯豐也有,那沒理由,渣打沒有,沒有面,沒有人偽造過這張,流通量沒那麼多,都是有機會的。那1月1日的集會,簡單,我只是告訴大家,盡量不要去簽文字,就不簡單了,這叫做斬腳趾避沙蟲,第二件事最好是全部把 如果你有很多簽文紙在那裡,就拿去洗掉它,因為我覺得大班好像都有水晶球,早幾個月未出糧的時候,未給check和自動轉帳,未出1000元的。大班那時候可能就將那些簽文散了,不過我沒有留意到那些是零,你沒有留意到嗎?那你可能是大班的,大家一起,走寶啊! 你走寶的原因就是你沒有看《03年中銀二色字頭》那些,好像全部都是中銀和匯豐,二色二色啊,你知不知道那萬多元張啊?

你不要來喝了不反對通知書什麼叫不反對通知書接下來李柱銘年年找李柱銘幫他去公眾集會遊行上訴委員會上訴我稍後講講這個委員會的成員給大家聽 2013年Keep on Singing精華版今個星期日晚9點在大聲台香港台同步精彩重溫最好高歌歡唱解憂煩莫再憂鬱心裡嘆孤單最好高歌歡唱解憂煩莫再擔心轉眼夕陽又晚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如果他现在是12月初入院， 差不多3个星期有多才突然之间死亡， 比较大机会是跟流感或禽流感引致相关， 他的心脏或血管出现一些致命的并发症。 不同了，个人开朗了，过多个星期就出院了。 中国政府对日本领导人粗暴践踏中国和其他亚洲战争受害国人民感情，公然挑战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行径，表示强烈愤慨，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 和严厉谴责。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郑家富。 早晨，早晨，8:39啊！这个 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就拒绝了民阵的上诉。搞什么呢？上诉原因就是说，喂，我认为这班委员会将来都要负责的，这班人。你明知今次1月1号一定很多人上街了，去年有400万人。今年一定不止400万人的，为什么这么说？ 50万呢？好吧。 不止的，為什麼呢？你知不知道有一個 indicator， 即是有一個指標的。你知道我們現在公展會有當攤位的。我們日日有人來說要買龍母西。喂，龍母西可以一隻這樣的公仔，只不過我們對梁振英表示一種發泄而已。可以買到全世界斷貨。全世界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美国没有了，英国、欧洲， 梁振英没开心， 新加坡 他冲出国际， 全部买了香港人几巴闭，即是无缘忽 解，冯伟光会给他新桥，他 就真的捉到这个脉搏，整只7尺高的巨型的卢姆西，卢福西。 我想很多人在游行当日会扮卢姆西上街的，你信我说吧。Okay， 问题就是你想到，如果一只这样的公仔都可以全世界卖断货的，你想想民怨有多高。现在只是要求说你，喂，西行你开放给游行人士，没问题。咁可唔可以開放埋東行啊？ 即係全線、 全線 冇得傾， 天尼斯道。 嗱，咁你睇下呢個咁嘅委員會，你就知啦。公眾集會及遊行上訴委員會，嗱呢個委員會係根據香港法例第24、245章、公安條例第9、11、14和15条咧成立嘅。就處理呢啲呢幾條，即係揦住呢幾條嘢咧，就成立咗呢個委員會噶啦。即係。但是主席呢，有什麼人呢？阮雲道，阮雲道何許人也呢，就傳到政司署，跟著就做了法官，跟著有周家明，一個senior counsel， 又是法律界人士， 資深大律師， 周永健，律師，馬會董事，就副主席。不過據聞我知道有個監警會同我，我就被退休，另外一個辭了職的呢，即是 他自己不續，就好像說來了做副主席的。我想這張東西不是新的了，就你再還有資深大律師，有個陳志雄，你認識嗎？ 陳志雄不認識。 還有幾個醫生，陳漢威、陳建強、林志傑，接著有個叫陳家維，有個莊明廉博士，咁呢啲又唔知真定假啦。而家反正叫博士咧，以前见到啲博士咧，你就肃然起敬嘅。而家好多博士咧，我唔系讲阿庄女士啊，我系讲好多博士咧假嘅。 特别系商界呢啲嘛， 买翻嚟嘅全部。一脚牛屎嘅厂佬又系博士，黑社会又系博士，咩都叫博士。咁所以唔知啲咩博士啦。郭永强、林志杰、林新强。马荣章、潘荣辉、王浩明、王桂轩，王桂轩前律师工会主席，大家知道立场是怎样的。王永祥了一个，你看不到呢，我不认识大部分的人，我都不认识，我认识几个啦，但我就看不到一个明显，即是说明明显的字，明显民主派的人在这里。你想想一个这样的委员会，你走去那里，李柱铭去到虽然李柱铭可以舌战群鱼，鱼是什么鱼呢？是愚蠢的鱼。他说了，这是蠢人来的。你跟他说了气，他只有一样东西，警方告诉你不得就不得了。这个委员会就废了，执了他了。 很明显，这些外来 當時所謂惡法要有立法反對通知書他就要安插一些上訴委員會來安撫一下根據警方的權力粉飾太平說我出了一個我不能夠你這樣做不行不反對通知書裡面有很多條件寫明限制了很多遊行的權利這個已經是惡法了九七回歸前需不需要申請 沒有需要所以民主文明的地方都不會申請來做這個遊行香港偏偏就是這樣接著就弄一個上訴委員會來粉飾一下讓你上訴一下第二個上訴就是究竟完了遊行主辦單位要盡量協助警方來去清場疏散人群大哥 你有沒有聽過不是舉辦單位通常去到遮打花園大家就散了今次都是以遮打花園為一個最終的目的地他不散留在那裡現在有什麼事又埋了數現在最尾是去到遮打花園因為有多些地方要演習 我上次都問了民陣的召集人都問他們你都要有些人來扮演警方抬人否則的話你怎麼維持演習呢他們說現在在考慮研究所以這兩個上訴都被駁回即是說他們隨時受到警方日後秋後算帳如果留下來的人不生性搞事那你民陣就有機會被檢控 大部份我想這裏十幾十個都是糧粉不用想如果不是都被退休了好像你這樣當然今天如果說開遊行在當日遊行有一個最重要其中要可以做到的就是有些App可以投票可以容納80萬人這個都是一個相當 好的試驗所以大家都要看看究竟當日佔中這個試驗大家如果想參與如果大家估計去年40萬大班剛才說了一個數七一才40萬一一有40萬七一剛剛過去的七一我不太記得七一不止40萬 7.1不止40萬,即是如果今次1月1日都是40萬 我們這個Apps的試機可以試一試了 因為它聲稱可以有80萬人次上去投票 最終行不行呢? 要看看大家最終的力量如何 不過現在張文剛和這個 學民思潮的黃之鋒辯論之後似乎民主黨內部我收到一些風有些搖搖說你知道民主黨內部都有一些每次都可能還有一些較為年輕的一些所謂少壯派又是蠢蠢欲動不過這些少壯派跟過去的少壯派有些不同現在這些所謂少壯派稍微比 張李陽集團喝一喝個個就收皮了你的意思是怎樣裡面也有一些年輕的少壯派覺得張文剛這樣欺負黃之鋒都不是很合看不過眼而且不過眼他不是幫黃之鋒他覺得你這樣累親民主黨的形象你現在善眾街又繼續在這個可疑準備補選 未來一兩個月有個選舉如果不幸落敗善眾佳又做不到日後的超級立法會議員議席的代表 接著又不能發他春秋大夢選特首2017年 那不是很糟糕 所以現在民主黨內部似乎在這個問題開始希望不如大家定調上面是不是應該學一下特區政府不要那麼挑釁性這就是現在民主黨在想的事情周鵬就告訴我民陣公佈遊行人數七一是43萬人 你估計今年是最低限到40萬人50萬人應該是除非天氣不好我們是否都有站你敢出去有家有閘你不會病的正分有幾宗不過我一定會如果你40-50萬人肯定維持得很長你一定要去第一你要去做堂官 第二,你去堂官,你沒有喝醉 元旦13萬人,2013年,但我有少少印象,我記得好像沒那麼多,元旦沒那麼多,13萬人,希望啦,最重要是你要講回王維基這件事,他是欺騙了很多人民上街的當日,這班人可能今天上街說回你,麻煩你王維基還回公道,現在最大件事,有一件事很奇怪 我們知道事實我們的分析中央一定是授意中移動賣牌給他但是兩張憲報或者兩張親建制權威的報紙一張東方一張星島對他是一直 甚至乎认为今次中移动卖牌给王维基分分钟有人投落地有人去不是勾结美国势力经美国苹果、Apple 我真的不是很相信我絕對不相信所以很蹊跷的事情但是有一件事因為這兩張親建制的報紙鍥而不捨地跟蹤調查蘋果就碎了爆出來應該不是蘋果你有跟這件事新聞你說的是王維基這件事王維基8月已經這件事不下跟這個是星島東方爆出來是星島東方爆出來 爆你什麼呢?就是原來你8月份,王維基已經有Plan B的了你已經有流動電視牌你已經買了回來已經達成協議了就算微望水都你10月的時候告訴別人你沒有牌你倒閉你炒人最不好這件事炒了300多人最不好這件事你就拿當時我是抨擊他的接著就是大班人家做生意人家沒錢當然要炒火機魷魚什麼什麼什麼 我認識這個人,我認識得久,頭髮撞了奸字,在我眼裡看 我的經歷和我的經驗我個人的判斷這是奸的在我眼裏他的額頭作了一奸字你告我什麼 港市發出公告揭示到其實這個交易是8月16日中移動簽署了收購協議那時候是不是草簽啊 無價敏感跟著鄭經翰先生你也是做生意的鄭家富律師你也做律師的林毓華你也出閒了這麼多年如果我事先張揚到時有人從中作緊中聯辦或者什麼什麼物物或者這個一男子會作出干預我這個deal就沒有了所以我就不告訴你你直氣作 第一炒貨記做什麼你都要解釋不到第二人家問你有沒有計劃B你可以說有計劃B現在他的理由就是當時估計的情況和形勢的評估港市並沒有把握可完成而中移動的交易這可能就是有一男子阻頭阻勢有上面的線不多妥他又阻礙他但你不需要說這個交易實詞簽了協議你可以說我有計劃B 我不會炒人所以現在他這些口徑都轉了凡問起說你買不買亞視只要對公司有利的收購一概都會考慮的他走得上心口不過會不會賣給他這傢伙要中央決定但問題就是這傢伙你不要騙人所以現在香港人就看著你被王維基騙了 所以蘋果一傳媒真的很廢有時真的不知道怎麼說愛之心責之切是老土的頂他不順還要把他做風雲人物還要不是好的風雲人物不是奸的你說這個時代周刊都找過大奸大惡的人做封面做這個你明白嗎風雲人物但你這個一傳媒 還要捧到上天所以今次你說1月1日上街當日如果你有12萬人上街所謂撐香港電視拿不到牌很多人都說我們不是撐王維基但今次如果你慶就慶著王維基有所隱瞞你們應該出來不是撐他那個撐是一腳撐他那個撐對於這個人說真的一早已經說了這個人根本 他是根本在內鬥的所謂犧牲品他都是想進到建制裏面在建制撈一些游泳的人他是政協來的他在亞視風雲12日恨都想買亞視當然是不行你現在轉口風 轉口風你以為轉下就可以買到嗎所以1月1日 如果你覺得當日你被王維基騙了為公義上街你今次更加應該1月1日上街為公義上街真正的公義上街港大的民調研究在當日就會用民間全民投票 那個APP可以用 80萬境內人士投票 即是換言之那天將會有多少人走呢 80萬當然最好 最樂觀都沒什麼人有那麼多人所以哪一個去親一定可以做到民間的全民投票去年的11、12萬18萬都不算太多了是吧是啊1月1日畢竟都是假期不一向都是不算多人的 我最威風05年1月1日有5萬人上街叫鄭經翰下台 05年有多少人上街說要鄭經翰下台因為領會事件 如果你將來做了特首如果人們上街叫他下台你就想見到人一定要多過梁卓英以你喜歡用這些來作為自己身份的象徵是不是沒有人上街叫他下台你就沒面子了真的好了就來這個新聞之後回來大班今天有一個 HN9第一個過身的我們有幾個問題要講的我們有幾個問題要講的譬如黃永平今天寫了一篇文黃永平以前主理過廣播政策他說三大理由要各自港台60億建這個新的大樓其實可能今天去財委會那裡再去財委會的工程小組那裡不是好像不是今天 各位聽眾,D100是一個民間的公營廣播,我們的經費主要是來自兩方面,一是自己有的支持,二是重溫的收費服務。重溫收費服務將會盡快展開,我們亦都推出了自己有台,自己有台顧名思義就給自己有聽,目前我們在全世界自己有的人數只是大約5-6千人。 我們50萬的聽眾,只有1%的人支持我們的運作。 1%的人成為自己有,就等於1比99 很可惜,1%的自己有,他們的支持是不足夠我們維持進行免費廣播服務的 其實我們需要大約20%, 即10個人裡面,有2個人成為自己有, 我們才可以經營下去。 我和何國輝將我們投資在DBC的本金那4000萬 已經完全投放在D100 而通過過去一年裏面的廣告收入和大約5000多個自己有得回來的款項是大約1000萬元即5000萬元這1000萬元只是足夠我們維持到明年5月的所以希望大家 支持D100的朋友 希望你有能力的話可以加入成為自己有 以及使用我們收費的重溫服務 但如果D100得不到公眾的支持 我們只可以功成身退只可以這樣說我們盡了我們的力量完成了一個歷史的任務 但我當然希望D100可以細水長流 永遠為全球的華人服務提供一個獨立的聲音還聲於民我們只有自己有行公義 好年文,講真話,就是我們的信念 請大家盡快成為自己有 盡快登記,使用我們的收費重溫服務 無言感激 開心快活人 我是院長啊喂馬甸甸我是咦為什麼有拳拳的哎呀還有那個杜汶偉是呀馮星期一至五上午11點到下午2點D100香港台最開心的就是有開心快活人聽還可以做開心快活人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1點到下午2點D100香港台梁繼昌李麗蕊馬小強杜汶偉開心到雲笑到頭痕 西非里西非里才好聽西非里西非里西非里妹西非里她主持鄭敬基啊都是啊她是偶像占士癲香上游 家庭應該不要那麼吝嗇 我的語言其實不單止是語言的 我現在回望, 我爸爸在我們生命裡做了很多事 但他講的就很少 我们限于智商又限于再成长有的尊严收到与收不到之间那种关系是好像雾霾一样摸极都摸不清的 白鐵無辜鑄令神西湖岳王墳那裏就有一對聯的就叫青山有幸埋忠骨將岳飛的這麼忠烈的骨頭埋在那裏白鐵無辜鑄令神就被人在不停地罵 第48届公展会铜像之下同你对话 D100公展会直播室摊位推出 DBC数码收音机换购计划 如果你手头上还有任何DBC数码收音机 你又想拥有最新最型 D100固网电话收音机 现在可以交换了 拿着D100自己有卡 带着DBC数码收音机 连火牛 加180元 就可以换购 不是自己有 DBC数码收音机 连火牛 加300元 都可以 1月份开始 D100推出免费戏曲台 数量有限,换完即止。记得上午11点到晚上10点,去公展会4A06到11号D100公展会直播室摊位。 认住铜像之下,D100同你对话。等你们啊,记住啊,现场只是收支票和现金的。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3个星期有多才突然之间死亡呢 表示强烈愤慨，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和严厉谴责。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汉、林毓华、郑家富。 早晨,9点09分 大班你在加拿大回来又测试一下你记不记得你说想选特首报道有说有一些加拿大的香港人已经报名参与这个占中其中也说加拿大选个市长需要几多钱就可以选个市长报名费 這個便宜吧不會有很多錢的入場費大班多少錢多少錢都可以如果你說追100萬當然會記得任何人都能負擔得起的那些錢就不需要理的200元加幣就可以試一試有些人問一些立法會議員你要選立法會議員有人問一些無聊的問題有些人真的不懂得回答的就愚蠢的被人問很窒窒在哪裡搭巴士去哪裡搭多少車多少錢 做立法會員做交通督導員嗎做巴士站站長嗎選舉論壇一個典型的教材我現在教你就說了我對不起鄭家富主持我今天出來選立法會員不是選巴士站站長沒錯如果想知道巴士的飛機多少錢上網看就有APP的那你在公展會有沒有遇到一些 海外回來準備參與佔中呢現在登記了 37個加拿大的香港人已經說一定會回來公民抗命 參與佔中這個就是北美也有可能佔中三子就會飛去北美搞佔中商討日所以這個都是現在佔中的形勢不過我們都是那句真的不要說多個做現在只是口說暫時都是得過我告訴你我對這班人很尊重 我是這樣說尊重當然即是我尊重陳建文但好像跟著你又有保留是不是不是我尊重朱木我最尊重的人因為我認識朱木很多年我亦都很尊重戴教授因為一個很天真無邪的人我跟他吃一頓飯我覺得那個人非常天真可愛我不認識陳建文陳建文給我印象我在不是對不起 在一個很偶然的機會撞到他有一次喝茶在隔壁桌一個高高在上的人很不屑的對其他人你找眼尾哨到他不是因為他跟我一起喝茶的人認識的他就跟我一起喝茶的人打招呼他當我透明的即是一個完全你明白嗎當然可能我跟他的 理想、理念不同或者對我們過去的所作所為不屑不要緊你作為一個你要搞一個行動你見到一個起碼你有沒有跟你說過時空是什麼時候雖然今非昔比我不是十點前特首是不是最近這幾個月的事是啊我跟細娘說了 卡文在大會堂喝茶在隔壁桌細娘認識他中大友打招呼大家其實我看一下他我都跟他握頭他當看你不到的你說這些怎麼搞群眾運動我不是一向這件事我有什麼所謂徐佳仁見到我很多人都不喜歡我我理得你是誰之後我就問他那個高佬哪差過來的那麼沒禮貌的人都有他說不是陳建文教授 失覺失覺好啦講完佔中剛剛你問我們是支持他們的當然啦但問題就是這三個人各懷鬼胎難聽說我就這樣看這件事他們沒什麼組織他們未必是各懷鬼胎各說各話即是不是鬼胎各說鬼胎就是 各自有各自的一些判斷各自有各自的一些想法三個人都不是一致的想這些東西和做這些東西這些真是散兵游泳很合之眾希望7月1日出年的7月1日真是佔中他們在商討日當中搞得好好看看不要只是商討日就沒有行動剛才你問到港台 何時會上立法會上次那份文件被建制派踢回頭反而泛民似乎好像支持多於泛民泛民全部支持除了你說你當不當陳偉業是泛民我不如說泛民建制派公民黨民主黨工黨這些都是支持的 他們支持的原因很簡單因為這是一個傳媒機構這些政客不想得罪香港電台亦有些歪理他們覺得香港電台仍然是一個公營廣播仍然行公義現在反對的就是建制派敵人反對我贊成第一是為私利第二是天真 他不止香港電台已經成為喉舌你還給那麼多錢去只會多行不義你將他磨你把刀你用他把刀不夠你他本來就拿著左輪的你說左輪殺傷力不夠你知道AK射得出去就這麼簡單最糟糕的理由就是剛才你所說的敵人反對就是我們支持這個理由我收到資料 其中有些人是真的這樣想的因為大班反對所以他們贊成不只是你你不要對號入座民建聯反對還有一個叫做朱根朱根不是我那天看他寫的那篇當然不是他寫的他反對這個理由挺好的早上星期看一篇東西好像在《失信報》今天黃永平寫的你就要看了 但王永平大家都知道我跟他不是老友所以我不會為了是老友而認為他寫的東西不會因人廢言但因為他始終在政府做了這麼多年另外一件事他亦都管過廣播政策他有三大理由反對今天在信報寫了一篇文章第一 由原本的預算16億增加到60億的原因,小部分是建築成本增加 大部分是面積大了40%, 設施大幅增加 當然要解話,港台解話是甚麼呢? 因為要配合公共廣播服務的種種新遊 譬如數碼電台、電視廣播 根據政府文件所列出有關面積設施的數目, 但還沒有詳細解釋是根據甚麼標準, 以及要達到什麼要求, 舉幾個例, 王永平就說, 數碼地面電視廣播設施作業的面積 5220平方米, 即是差不多6萬呎, 包括5個具不同面積和觀眾容量的錄影廠, 這個規模跟本地幾間有線或無線電視台的情況 怎樣比較呢? 為什麼你不交代一下呢? 譬如無線有多少間廠呢? 有線有多少間廠呢? NOW 有多少間廠呢? 亞視有多少間廠呢? 沒有交代。 新聞中心本來是240平方米, 現在去到1910平方米。 政府的理由就是要紓解現有員工辦公地方, 以及所需設施短缺的情況, 給予預留空間, 日後提供電視新聞之用。 王永平就說,你這樣說一句就算了, 這樣就解釋了要增加8倍的面積了, 資訊科技和新媒體技術設施的面積, 由原來190平方米, 增加到1130, 這個6倍的增幅, 是怎樣計算出來的? 通常公務小組這些文件, 大班你都記得, 如果你說政府有一些這樣的修改, 而且是有這麼 6至8倍甚至更大增幅其實是不能夠用一兩句說話就輕輕打但最慘的是立法會員質素低作為一個廣播處長都是一個AO他都應該知道要去解釋他當然要騙的知道如果說出來沒理由你當然為什麼要買勞斯萊斯那你為什麼而已香港電台要求買勞斯萊斯那你為什麼第二 王永平提出質疑,新大樓的面積和設備比原來的預算大幅增加,根本原因是港台要提供新服務和計劃,包括5條數碼聲音廣播頻道和3條電視頻道,港台提供數碼電台和電視頻道無可厚非,問題是香港已經有眾多數碼電台和電視頻道情況下, 一間公共廣播機構是否需要提供5條電台頻道和3條電視頻道呢? 我又可以幫王永平回答他,是不需要的,因為5條頻道是沒有製作的,5條頻道是重播的, 是Samuel Cast的,即是同步的, OK?那是廢的。 他是不是因為怕在一個新的平台流失了他的聽眾? 他說每條頻道有什麼雙型廣播服務不同廣播特色的呢? 你現在打開香港電台一台二台和商業電台一台二台有什麼分別呢? 此外根據報導, 港台計劃將會提供每日24小時電視新聞廣播, 王永平又問, 香港不少24小時電視新聞廣播, 政府新聞公佈也不需要隨時找到廣播的渠道, 港台又不是定位做政府喉舌, 為什麼需要24小時跟商營新聞台競爭呢? 問得好, 現在連王維基都搞24小時新聞廣播, 那你港台搞來做什麼呢? 第三, 上述疑問涉及一個核心問題, 港台對公共廣播節目的定義和範圍是什麼呢? 沒有,你問我,沒有,只有跟商營廣播競爭 2007年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報告書指出, 現有的商業電視和電台牌照規定需要在指定時間內提供特定節目, 例如新聞、時事、兒童、藝術文化, 其實跟公共廣播的節目性質類似, 因此公共廣播機構提供的節目必須有其 无需考虑政治及商业因素的独特性这个说得很多年了换句话来说港台的广播节目应该是贵精不贵多更加不应该与商业广播机构作无谓的竞争譬如现在禁了以前的赛马节目王永平已经提出了很具体的质问那么他还说想问多一个简单的问题 現在港台每年經常性開支7億多建議民警估計興建大樓引致每年經常開支增加了7千多萬這筆額外開支是否包括港台使用新大樓設備去推行新服務的需要的人手以及其他經常性開支呢應該就不是的王永平說為什麼呢根據文件列出的服務範圍王永平估計港台在新大樓營運時開支 會比現在的7億多增加很多立法會今天批准興建新建的廣播大樓等於同時批准未來港台的經常性開支倍增分分鐘去到14億我們本來給100變成給200作為委員代表市民監察政府善用公帑的責任說得嚴重一點就是不負責任 既然港台大局已定新大樓也不會不興建王永平說他看不到有什麼迫切的理由要不清不楚甚至在極有可能引致長期爭拗和浪費公帑情況下匆忙拍板通過60億的巨額撥款即是要拉布其實我想現在對於港台這份文件作為議員應該要喝住他就麻煩你收回 麻煩你收回,不要再來公務小組,收回之後,麻煩你再做一份仔細的文件去支持政策上有什麼改變,你首先去事務委員會,黃毓民那個,以前大班都做過主席那個,資訊科技廣播事務委員會,麻煩你在那裡過冷河,支持為什麼你要這麼多錢建港台。 有什麼政策改變為什麼要這麼多頻道為什麼要24小時新聞的播放為什麼要與民爭利與商業運作爭利這些一定要解釋清楚才能夠再做一份文件是港台的新大樓由10多億變成60億現在你將會修改變成多少億呢 如果你解得通你有種解得通你到80億你有種解得到那你好東西不過沒可能解釋有時候不對譬如說什麼要有一個24小時與商人的新聞台競爭要令起山頭我想政府一定用這個理由一拖再拖這樣就拖下去又阻一兩年我們不期然會問港台現在運作不了嗎 港台現在沒有聲音出嗎港台好像當年的DBC那樣被人封咪嗎不是嘛是不是有這樣的迫切性呢沒有嘛公務小組就是1月3日星期下午3點鐘會再談你問我就建制派罵幾罵又收皮了所以如果泛民在這個問題上公務小組如1月3日不幸過了去到財委 過的機會就相當高所以這個也是其中似乎這些在市面上或民間上沒什麼人理但我們D100就不能不理講真話行公義號連敏麻煩元旦上街也可以用這個來作為一個爭取的目標你講開廣播怎麼辦大班講開廣播你想說什麼呢 我們在工展會就是攤位我都是說過一件事他說你沒有上班為什麼你沒有上班為什麼你經常提不是的你有上班的我在我們10點後說你開小差我在這裡的我說我在這裡那天我就說下去接觸你 我們聽眾是有理由的為什麼有理由呢第一你可以聽到聽眾親身見到大家有個接觸他可以講很多話給你聽你就可以有些事情很值得大家改善的 這個很重要,這個就是梁振英的問題,他不會聽人說的,我們聽人說,所以我立即弄了一個大戲台,但是很多人報料給我們,有個聽眾就住在愉景灣,他說他們有個群組,買了很多,當年買了很多DBC收音機,DAB收音機,他就說,在愉景灣收不清的,還未吸 覆蓋還未到那裡,所謂數碼廣播 我就說你們要跟DBC說,或者跟政府反映 我們去跟DBC說,他們叫我去問大班 這就是你剛才說有些人誤導 那些人就說我騙了他買了一個數碼收音機,收不到的 大哥,關我什麼事? 第一,數碼廣播政策是政府推行的 覆蓋是政府負責的 第二個問題就是,我都離開了DBC 難道我以前,我在DBC當日之前 所有的事情就關我事,之後的事情才關他事嗎? 對不起 DBC還未清盤 應該是這樣,壞事入你數 從法律角度,你說我是不是有責任? 很多人以為DBC還可以聽到大班的聲音 這是語言藝術,根據無牌大狀的分析 他說聽到什麼呢?他沒有說 大班當然聽到,還沒死 那些白人就聽到,你沒有問我是不是在DBC聽到 你拿我的紙,然後問我聽不聽到大班當然聽到 我沒有告訴你在哪裡聽到 所以我們有些聽眾很厲害,那些當年在 遮蛋公園圍你那班人,阿富哥,你現在為何圍你,不用再說了,為你為何不支持我反對領會上市? 他拿著收音DBC的收碼收音機問可不可以聽到大班那純粹是DBC的台不是網上電台不是網上收音機嚴格來說他們是失實的所以我奉勸DBC的人 他左平右平,招搖撞騙,用大班 大家聖誕快樂多些人加入我們希望多些人支持我們D100希望繼續發光發亮D100直播室上午11點到晚上10點來公展會4A06到11號D100公展會攤位就可以近距離看到聽到D100各大升級主持面對面和大家做節目玩遊戲贏獎品現場還有大量D100限量紀念品和優惠商品發售公展會D100戶外直播攤位同像之下同你對話 D100怎麼都聽到智能手機不論是Android還是iPhone 可以免費下載D100大聲台APP 聽到電腦上網去D100網頁 如果用iTunes聽 可以在Library下面選擇 Music 之後選擇News 就會見到D100又聽到 固网电话可以打1831100，网络收音机 Internet Radio 可以直接输入http://live.d18.net/1.m3u， 紧听到。 如果你是 PCCWI 用户，可以在 i 平板上面用 D100App 收听 D100，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点都听到，做埋自己有熟脑。 怒汉推歌， 而家咧阿爷出手，阿借中移动出手，咁就俾呢个香港 TV 买咗， 又揼多佢一锤。 咁嗰阵时咧就我就喺度谂，可能我谂多咗啦吓，即系我哋嘅敌人而家咧有个人去帮手揼佢，我哋就为佢鼓掌。咁但系呢个人系咪一个朋友咧，还是系一个最佳嘅损友咧？即系佢有少少都系嗰种即系黑社会即系运作嘅模式啦。即系我系施虐嘅，跟住咧就同你呢个收保护费，你肯俾咧，我就对你好翻啲。 D 100香港台星期五晚上8点到11点，周博贤探长怒汉推歌。大三元是一个充满闲人闲情闲言闲语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在旅途上、书本上、生活上所遇到的点点滴滴。 大班呢就心情不好，因为呢去了监警会的位置就被689用各种方法就这个夹硬就掹走了，他将个位置给了一些垃圾区议员。 我们的泛民议员成日都是说什么为香港市民啊，又为公义发声啊，但其实到头来你看到在这些事上面大家都可以一粒声都不出的。好了，我当你不需要去帮大班，但你最多人都要调回问监警会，你用一个什么的理由通知对方被退休，那你会不会真的觉得这件事真的很荒谬呢？ 刘西良、邝永孙逢星期六下午1点到4点和你插科打诨，博嘴博舌。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即如果他现在是12月初入院，差不多3个星期有多咧，先至突然之间死亡咧，咁比较大机会咧系同流感或者禽流感引致相关，佢嗰个心脏啊或者血管出现一啲致命嘅并发症。 唔同咗，个人开朗咗，过多个星期就出院啦。 中国政府对日本领导人粗暴践踏中国和其他亚洲战争受害国人民感情，公然挑战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行径表示强烈愤慨，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和严厉谴责。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郑家富。 苹果日报今日呢一篇由林本利所写嘅评论咧，标题就系梁振英枉作小人，免费帮港事宣传。林本利话，今年10月中以梁振英为首嘅行会突然改变游戏规则，拒绝发出免费电视牌照俾香港电视，就震动整个社会。不少一向政治冷感、愿意给梁振英施政机会嘅市民同埋演艺界人士，都突然如梦初醒，惊觉掌权者可以咁粗暴。以莫须有罪名去打击私人企业，扼杀自由市场和市民的选择权。但不料两个月之后，港市主席王维基绝地反击，突然宣布获得内地电信巨无霸中移动出让在香港的流动电视业务，变相获得大气电波频谱传送电视节目。王维基更特意选在明年7月1日开台，一向强调不搞政治的王维基突然也变得政治起来了。林本利说，今次梁振英真是枉作小人，不单止触怒了普罗大众，政界人士要跟他划清界线，商界领袖就指责发牌决定破坏了市场经济，就连内地国企听命中央指挥的中移动也都要落他面，将大气电波频谱转让给港市。原本已经十分孤立和应受性极低的梁振英无缘无故增加敌人，实在令人费解。过去王维基进军长途电话和宽频网络市场，都要大卖广告、大搞噱头，为要吸引市民注意， 今次王維基進軍免費電視市場未開台已經就得到各媒體廣泛報導免費宣傳早已經成為街知巷聞港市能夠節省巨額廣告宣傳費實在要多謝拒絕發牌給他的梁振英。 王維基輪到你欠市民交代了港視咸魚翻生收購中移動子公司的流動電視牌照王維基興高采烈地在酒店慶功發花紅大肆擴軍好像就已經拿到免費電視牌照流動電視不是免費電視當日王維基日日燒錢過百萬要爭取的不是流動電視而是免費電視牌王維基曾經說過這個不是電視牌照的問題而是公義公義問題不是因為港視投得流動電視牌照而解決但當王維基慶祝明年開台的時候他似乎忘記了提公義他甚至說今次成功收購中移動子公司和十幾萬人上街無關因為他年初開始洽談八月已經簽署合約這是過橋抽板如果沒有市民、藝員、傳媒的支持如果不是香港社會點起這個這麼巨大的怒火王維基會這麼迅速得到安撫照顧扣得流動電視牌照王維基在奪得流動電視牌照之後決定重新僱用早前遭解僱的員工這個就奇怪了王維基不是說過八月已經簽好合約那應該一早就知道自己有流動電視的後著既然如此當日失落免費電視的時候 為何堅持沒有計劃呢為何要以馬上裁減300多名員工呢難道王維基忘記了自己的是流動電視牌還是有人暗示流動電視的下一站就是免費電視牌所以這麼有信心大手筆地重新招聘這種保證是否另類黑箱作業呢當日有無線藝員反對王維基事件等同公義並且質疑解雇行動是不負責任結果就遭到輿論鬧爆今天看來這位藝員的看法亦都不完全錯誤王維基今天就輪到你欠市民一個交代了至於大班人語在《信報》鄭大班的這篇專欄就說港人治港成為明日黃花 眾所周知作為高度自治的特別行政區香港的特區行政長官述職從來都是無虛的有關內容全部由特首決定中央領導人最多就是出來打氣、獎賞、勉勵有加表示支持特區政府港人治港落實一國兩制政策但今次梁振英的待遇完全不同 因為剛成立了為中央出謀獻策的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事前已經作出預告述職需要規範化主要是中央對管治無能的梁振英已經不再信任對他的花言巧語不著實際的務虛述職內容不收貨所以才會急召3名問責高官上京詳細交代有關政策內容 並且提出最新的工作指標包括中央已經批准王維基購入中移動旗下的流動電視牌照香港電視變相復活又責成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良跟進落實更加由王光亞刻意不經意地向外界宣布特首日後的述職內容一定要務實必須要規範大班說雖然不滿梁振英的施政但就不會因為他的大權旁落而高興 反而會為香港特區失去高度自治而感到悲哀中央要抓緊對香港的管治權其實不難理解因為中央既擔心國內外的經濟變化對香港帶來的巨大衝擊更加憂慮政改工作會否順利完成恐怕一旦佔中行動出現香港的局面將會難以駕馭 政改的工作至為重要中央已經不讓無德無能的梁振英負責而交由幹練的政務官林鄭月娥去落實執行其他梁振英承諾的政治任務推行國民教育已經落不打三間管制港台傳媒的工作也搞得一塌糊塗港事事件更加鬧得滿城風雨 現在只剩下來更加艱難的23條立法看來亦都會舉步維艱 四大政治任務可以說全告落空了試問中央還能夠對梁振英有什麼期望呢 他說是和諧的時候因為要通過政改要被民主黨一條落台街所以一定不可以搞對抗所以一定不會再出那些愛字頭周庸那些要暫時銷聲匿跡你看到形勢陳靜心現在都最近有人傳出來說自由黨被人叫上北京召費我就有不同看法的 其實如果叫他真的叫你們這班人上北京安撫他們都是有些說法還說是最後通牒那些是廢話所以就要廣結善緣以人為善怎會還擺個惡形惡相出來譚慧珠已經衰了那天蒙端端得罪不有錢佬所以那個女人這個女人有一陣子你又見不到了這些又收起來了很容易 一個一個收起來所以剛才我說過民主黨內部要對學民思潮的公民提名反而現在最好笑的就是張文哥無端端變成梁振英的狗無端端人家的狗都收起來走出來還要喝我養了很多隻狗我看門口的平時兇神惡仔門口是這麼廢的我現在全部收起來入九龍誰知旁邊的那隻恥娃娃走出來 在那咬你所以一百歲不死都有新聞聽你想都沒想過民主黨現在來到這個地步但內部最慘的變成似娃娃內部也有些聲音這內部的聲音隨時都可能過去線人線給他大哥叫你的大哥 你的大佬都應該收聲了我們現在都和諧了為什麼要遮住黃之鋒來這樣疾呢無謂了無謂造成新聞你知道黃之鋒被張文剛罵完之後回家不開心了很多人為什麼呢有壓力他想不到有個大人有個老師一個可能他曾經尊敬過的人或者尊重的人可以這樣對他兇神惡殺的他是接受不到 林鄭你打電話問黃之鋒吧這個世界就是蒙蔽腐殺民被腐殺有什麼有句話怎麼說的我不是下午誰說這些話嗎文被腐殺也有說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 原來這個小班也有粉絲做鐵粉這個人我懷疑他不是鐵粉成機動我的Martin Tequila 你大班有沒有人性啊副病了問候下都沒有還抽請人 你老闆找人做隨時歡迎你拿錢出來就可以做老闆最少是拿600元這一百屬於大家的我答他我不是老闆專業廣播人病了都要做節目小班又不是什麼大病想問候他大哥回來談笑風生我問候他我告訴你其實可能你自編自導自演他罵我他罵我接著他說你什麼時候罵你接著罵我什麼叫浩年問大班 你想問候下跟大病、小病有什麼關係呢？你不要再偷換理論，你知道我怎麼回答嗎？你又怎麼回答呢？翻鬼佬回答就最厲害了，又教多個英文。 Have a good day. Have a good day. Have a good day. You make my day. Have a good day. You make my day. Have a good day 就不是,即是我批你。 即是過主的意思大家都有這些都是自由言論的平台我們現在還有這個這麼好的政府解釋給你聽我們這個不是公主病病就病了阿富哥我快點傳染你們整條鋼條他只不過那天突然間有一宗證婚要做所以不上班你收我律師信不過你以為自己發你要給我答案就無謂 說起律師的問題,我看報紙,不是質疑你的專業水平,袁國強20年前擺酒,幾年後就跟那位同學一起擺酒,那位同學一起擺酒,不知男人女人,我們不知道,現在社會公平社會, 我要正確已經分開了接著很大的字就是法律界人士鄭家富就說如果這樣擺酒沒有註冊如果離婚就不需要付贍養費究竟是不是真的你說的我就要強調香港1971年之後 所有的合法婚姻只有在註冊的場地或者註冊的婚姻註冊處現在就是我們這些婚姻監禮人教堂的神職人員才行還有JP那時候的年代會不會但是我沒有看過那段新聞多謝你帶出這個問題其實這個也很好的公民教育 如果你說純粹用婚姻家事法去處理這個贍養費當然這個不是一個合法的婚姻但是當一個同居的人跟你同居了很多年而因為經濟上受到你很大的支持而時間分開或者你死了他可以作為一個經濟上受理 這個我講得很清楚給記者聽但記者有沒有寫清楚呢那我就不知道他就是受著權威鄭家富巴閉在D100做節目主持人他就說鄭家富啊不是那麼多律師全香港不用找你他因為問我作為婚姻監禮也很多個也不用找你因為你D100身份有公信力我要澄清我作為無牌大律師 如果那天那張報紙好像已經是蘋果寫的就是錯的這些法律意見他怎麼寫呢他有沒有寫我後面那段沒有的我怎麼會質疑你我真的看完之後說 所以我要強調他因為怎樣呢我猜他是有個原因的因為他猛這麼問鄭家富你有沒有做過一些婚禮呢 就算他做了宣誓他沒有簽字這個是不是一個合法的婚禮呢當然不是不對你這個有我覺得對但是那個賠償就無牌大律師說了有一件事叫做common law什麼來著即是你同居了兩年或以上你已經有權好像一個合法的夫婦的關係殺取贍養費和 離婚的賠償不如講權科技是吧這個永遠都有你有權不做人都可以不過沒有權你不可以自己不做 紐西蘭用Appstar來的謝先生 不如現在都飛牌早晨謝先生早晨早晨早晨早晨說得沒有說得了我們兩個一個無牌一個有牌律師講完了跟你說時間不多不過我就有不要緊可以過時了 有些偶像,有些是一些明星的人,當他喝茶的時候,他都會發覺,周圍的人應該會認識我 但對於有些高傲的人我覺得我不認識你的話就算我是你是偶像你個個人都認識但我不一定要需要你點頭不過這個只不過告訴你就是說你未了解對方的心態的時候如果說出來對對方是不好第二關於民主黨和鄭小班的一個問題我知道你們影響力很大但是聖經裏面說過一句話譬如有些人問你有一些明星的神父問我們他說究竟出賣耶穌的門徒究竟應該是在天堂還是在地獄不過這個問題時間不多所以我不喜歡你深化討論你就不要蜻蜓點水學你灌到我們五分鐘前打電話罵完大班罵完小班就夠鐘了收線了我有排跟你說我現在給你說你不用說我現在給你說日本的參拜的話首先我現在在這裏我主要的對象不是跟你說我是跟習近平裏面說對不起習近平不聽這個節目又不懂聽廣東話很多時候譬如毛澤東大家都知道他的功過不會再說了但是習近平為什麼都要去歌頌他呢原因就是因為都是一個政治的因素所以這個撇開來說但是習近平你聽聽 譬如舉個例子,我姓葉的,我是在新界裏面的一個祠堂 葉繼歡亦都是在我們的一個祠堂裏面,過了1000年之後,他仍然是在祠堂裏面 但是在我們的族譜來說,我們去祠堂裏面只是參拜我們的祖先 但是如果有個葉繼歡在這裏,我們都不知道的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給一些政治人物,譬如舉個例子 這一百就是說我們是需要解決的問題有時我會覺得鄭大班等於好像一個怨婦一樣但是你的領會那裡給我覺得就是說你是有能力的但是我不想去對罵好像現在我所說就是說你要給對方知道一件事就是說譬如舉個我就會告訴別人我去我的業事的祠堂裡面去供奉我的先人但是除了葉繼歡起碼但是我會讓他知道就是說那班人都是一個跟習近平一樣都是一個政治因素但是我最心痛的一件事就是說毛澤東毛澤東是一個人他不是在廟子裏面坐一個位而他內心裏面有兩股當然他說他的功績不需要再說但是他對於人民那方面的話但是你身為一個領導人的話你是安於你自己的一個因為政治或者現在所說的所以你給日本的人是會更差好了說回細班我知道你有政治的一個就好像一個譬如有一個人很緊急有一個跳樓有些人會覺得跟他講解一下不要跳樓他講的話可能是假的但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不要去跳樓但是我知道民主黨他會有一班的追隨者但是你但是剛才我想問你的問題你自己去參詳一下就是說我不想會有爭鬥所以剛才我十分鐘之前我已經打來就是他說我於因為我要留下你的電話不是說因為我現在的打來所以我很希望慢慢去討論好了最後一個問題就是說人家一中人家一中以前兩個中國的話台灣都很厲害我是一個中國以下我又跟哪一個 林伯你還沒說林伯我說林伯林伯你在城市論壇來說的話是配約兩個人你有你自己的主見但是你要小心一件事就是說鄭大班給你的東西不少你也有很多個恩惠但是你的角色就等於就是說你在這裡跟你說的話跟你自己的內心是兩回事葉美我想說 我想說一中的問題,因為時間不多,舉個例子 人家台灣都可以說,一中自我表述 所以麻煩你,我知道他們會拒絕民主派的人進去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說 我支持或者不反对一党专政。为什么呢？现在很多时候你无论你是在、哪个国家都好，工党啊、National 或者什么都是一党专政啦。你说我不推翻你，我不推翻你咯。但是可以走精片一些，就是说你当是好像民主党啦，你说我 OK， 我现在我你当我是改革自身为了民众，我跟他们讲就是说各位即是说那些大陆那些官员 OK，我不反对你们一党专政，我也不会推翻你的一党专政，就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我可以入閘咯。 好了，给充足的时间你讲了，好了，多谢谢生。 谢生没讲完，谢生我们有回应的。 你们继续讲回应。 富哥你给你回应先。 如果讲到你的话我也都所讲。 富哥给你回应先。 我回阿鄭生，你俾我回應啦。 因為阿鄭家富趕住走啊，你知規矩噶啦，佢十點鐘就洗就滾水淥腳噶。嗱，你俾佢回應咗你先。 我嘅回應好簡單啊，鄭生，民主黨嘅問題咧，我相信我哋唔係話只係識得鬧嚇，我哋對於民主黨咧確實愛之深，責之切。如果你話事事咧，都是與人為善，政治不是只是你拿一本聖經出來，你說究竟那個出賣耶穌的上天堂地獄，這個是宗教信仰的問題。政治的信仰、政治的理解、政治的政策和分析以及判斷，一定是有是與非、黑與白之分，我們不要模糊了它咯，好嗎？我回應 了，似乎你要給民主黨對你的影響會很大，我也不阻你的時間，好像最後來講， 我想民主黨影響香港都很大的。其實 我想問一下你謝生，你是不是牧師來的？ 我不是。 你有講道的教堂是不是？ 我上一次打過電話來的了。 不是，你有沒有講道？我問你，我想問你在教堂有沒有講道？有的，我知道你有的。 你可以講話有啦。 是啦，嗱，我聽你的口氣不好像講道理咁咯。嗱，第一我想解釋幾樣嘢啦。嗱，我哋大把時間咁，如果你認為唔嘥你時間，我哋繼續講啦。阿鄭家富就而家趕住走啦。 拜拜，謝生。 Okay， 民主黨嗰方面咧，我都加一句啦，富利，你坐喺度聽多句先啦。在選舉的時候呢，我冒住大不韋被人攻擊，我都叫人含淚投票給那些曱甴、當年呢就是 馮檢基、 何俊仁、還有陶謹申、在選舉的時候我們是出過力、也都因為看大局，就正正你說的東西一樣，但今天他所作所為呢是出賣了選民嘛。我們作為始作俑者的，我們要贖罪的嘛，這個第一點。第二點，關於你不在現場呢，你就不知道當時在大會堂喝茶的情況。我不知道你跟陳建文教授有什麼關係，或者你對我的偏見。但第一，在這個圈裡面呢，在香港呢是人都認識我的，我不是明星。但如果一個人在這個在個政界裡面，在這個傳媒裏面打滾了30年，在香港如果不認識我，那就不可以。我相信陳教授一定不會說不認識鄭經翰， OK， 這個我可以絕對說出來。第二件事，禮貌上你給我說完先， 你不用告訴我，我從來是一個很低調的人，我不需要人認識我的， OK。 第二，我就說給你聽，當日我們是兩張桌坐在一起，我是跟劉世良、邝永轩两公婆一起喝茶，他跟邝永轩、刘世良主动打招呼大家，跟着我望一望他， 我很有礼貌地微笑点头，他跟着拧转头就是看我不到，这个是事实，我不介意，我不紧要，我不紧的。喂，我见到周良淑现在大家拧转头黑口黑面走了去都有的。喂，我怎么介意这件事，所以你呢就对不住，你武断了在这方面。第三，林毓華就是我一個非常好的朋友，我從來沒有給過恩惠林毓華，林毓華也不是因為我給恩惠他而去附和我的，倒回頭林毓華益了我很多事情、所以你又不要呢、林毓華在這裡自己說啦，我又覺得你說到林毓華好像因為我給了恩惠他呢，我說什麼呢 他又唯唯諾諾，這個對林毓華有點不尊敬的，這個我就回應了你說的事。 不過我多謝 仲有一 下多謝謝生呢， 還有一件事，講到靖國神社，我又舉個例子給你聽，等於進去基督教 我不知道你基督教還是天主教，我相信是基督教，你進教堂當然是拜耶穌，不可以說我進去我不拜耶穌，我拜我不知道有什麼拜不拜耶穌，我都不知道，拜那些天使，你說靖國神社，大家都知道在那裡供奉了甲級戰犯，你不可以進去說我不拜這個拜那個，對不起。 你入黑社會，我可以用東西套入你那裡，譬如你去到鄭氏中親會裡面有一個叫鄭繼歡的人在裡面，但是在你的傳統裡面，對不起，主角，現在你爺爺、阿嫲是葉繼歡，對不起，你不可以進去說我不拜我阿爺、拜我阿嫲、拜我阿叔，這件事說不通的，雖然你很多歪理，但我可以告訴你，這件事你說不通的，入黃大仙告訴別人我不拜黃大仙，說不說得通啊？ 入去基督教堂說我不拜基督，入去天主教堂說我不拜聖母，你這些歪理在D100、在風波裡茶杯說不通的，去教堂可能說得通，在這裡說不通的，對不起，我博了你了，你有什麼博我入黃大仙，告訴別人我不是拜黃大仙，你不如不要入，那你為什麼要美化，我不知為什麼要舉一個這麼 這個例子我想令很多人憤怒，你可以說安倍晉三進去靖國神社不是拜甲級戰犯的，我想很多人都不接受，我想你應該收回這一句，謝先生，好嗎？這一句我想你得罪了很多人， 我知道你的影響力會很大，但是我沒有影響力的，套用在我在祠堂裡面來說， 甚至你入黃大仙說不拜黃大仙，這個已經是不能說的，這個真是對不起，入觀音廟不拜觀音，如果玩遊戲你是要遵守我所說的遊戲規則，我沒有跟你玩遊戲，我很正經的，這個不是玩遊戲，我只是說當你進去你的祠堂的時候，你去拜你的祖先是應份，對不起，如果你的祖先是甲級戰犯， 你不會去拜他的，殺了那麼多人，對不起，我只是告訴共產黨，你在毛澤東的身上仍然去歌頌他， 我只是說了，但問題並不表示別人做，我經常舉一個例子，你自己就算有個賊，你是大賊， 你教個兒子不要做壞人，然後有個隔壁有個謝先生跟他說， 你做賊，你有什麼資格教兒子不要做賊？ 對不起，我很支持做賊的人教兒子不要做賊的， 對不對，謝先生？ 我們不可以說你做賊，你就不可以教兒子不做賊。既然你不是用我那個形式去說， 我們不如說第二個話題。 DBC一個收音機的一個問題。 我知道老人家， 譬如像你說， 你是歡迎他裡面的多元化一樣， 但實際上來說， 你寧願將所有的東西，譬如說你用錢， 然後跟著去DBC裡面來說， 譬如舉個例子，我和你都是老人家， 如果有兩個台聽， 總好過只有一個台。對不起，如果有一個台是多行不善的， 我就叫他不要聽，我不會做這些事，第二件事我不知道為什麼舉這個例子，所以我現在知道老人家喜歡聽粵曲，我不是給整個粵曲台出來，他仍然有選擇的，我們又可以將他的心機回收，那有什麼不好呢？那又有什麼不好呢？你信基督教你會不會叫人去拜木偶的？你不會的嘛，我相信你不會的，你不會說多個神拜會好過少個神拜的，對不對？ 我還有沒有時間聊下去？有，大把時間，我都今晚都可以，我們很有空，DBC D100有這個好處，講回我自己的利益，我早上要上班，但你們還沒開台，我晚上回家，我只有三個小時的時間，以前我想做D100的會員，但我現在還沒做，我很欣賞，我也很喜歡聽到你們的櫃台，但實際上來說，你們 你們標榜你們是公義，但我只可以告訴你，你暫時的階段你可以只是屬於正義，這是為我們切身的利益。多謝你，我們要努力，這句真的要多謝你，我們要檢討的。我很希望就是說，我不想經常都是on call的，譬如舉個例子，你可以希望將來有些什麼留言，當你 有的，我們Facebook有留言的。

我們免費廣播大聲台，你現在聽這個台永遠都不收費的。 但你怎麼是一些白道呢，我想聽你說真話。好啊，你不如說真話好過啦，你怨我一個，你的東西太遠了，你又炮谷，又垃圾，你始終都是一個怨婦，但是我很希望一件事，當你做怨婦之前，我怎麼是怨婦啫，你搞錯了，這個是怨男的，你覺得是嗎？不是，我不需要爭辯你自眼，我絕對沒有怨恨的，我是很感恩的。 怨恨的意思就是說，為什麼我老公還沒回來，為什麼他會這樣？我沒有的，會不會支持民主？謝先生你搞錯了，我是完全沒有的。 你領會你給我看到一件事，就是說你有一個當然沒有啦，因為為什麼呢，謝先生你不在香港，因為現在刑領妹妹發生很多問題，我一定要警惕當日反對我們領會的人不要重蹈覆轍，歷史是不斷重演，我們是通過歷史去教育群眾的，對不起你搞錯了，我沒有一點怨言都沒有的，喂，領會是令到我 很多人對我有一個新的看法，即是怨婦，怨婦是當如果他做了目的，他老公經常回來，他已經不會再做怨婦，他也不需要再做怨婦，你現在在聲嘶力竭地說無非就是說你心裡面會有一團火，但是我當然有一團火啦，我沒有團火怎會做D100呢，你應該是做萬能插蘇。 我對不起，說個留給梁振英做，我絕對不是，我是單向的人，我們很簡單的，我們就是講真話。你收的錢不應該是你的子女，我是屬於你的子女，但是是去外面收。你不用收錢的，你為什麼要收你錢的？你聽哪裡給錢我們？不是這個錢的一個問題，意思就是說，其實 我很欣賞你那個台，但其實你有很多影響力，譬如舉個例子，很多人的什麼筆制、什麼慈善機構，或者很多方面的東西，其實你如果身為6.5特首的話，其實你的手下裏面大把人，所以可能我會講得很空泛一些，當你擁有錢的時候的話，我就不需要給D100了。 我都不是很明白你說的，我都不知道你說什麼，但我們沒有，我只可以告訴你我們沒有錢，你可能聽到明年五月或六月這個台是收檔的了，所以你不明白，我不想說那個問題了，我不想繞繞轉轉，我的意思就是告訴你，就是說，特朗普要掃碼，你要我買Combo或者什麼，這個是跟我所想的東西是不同，我 沒有人要你買Combo，我都不想說，你可不可以直接說，不如你說有什麼你不喜歡。如果我是D100的會員的話，就好像我可以上網，我可以下載，或者我個人很喜歡下載，我現在不下載，舉個例子，我現在做工那裡，我又沒有WiFi又沒有，我根本聽不到我所喜歡聽的台，我只有一件事就是說，我一定要下載。 但我知道在你来讲 download 之后有一个很危机性，就是说到处都可以有 download。 不紧要了，我多谢提出这个问题，其实就着你的， 你很聪明，你应该了解。 我现在你给我讲，我知道你说什么，我不想浪费你时间，我当然聪明了。 我不是要你的免费给我， 不是， 你明白我 说 什 么？但 我真的可以跟你说，就是说我不需要入你的会员，不需要， 我现在你给我说了。 我入了100个会员之后，我就可以 download， 当我 download 了之后， 不是啊，谢生，可能你真的不上网，或者你真的不看 Facebook 的。我们有两种收听的方法，三种。一种就是完全免费的，就可以听我们的免费广播，是 直播的。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有的捐款去支持的，这个很清楚。好多谢你打电话，你今天真的是真心的。 你如果看通过这个视像，你看到我是真心的。 OK， 我和你有眼神接触的，可以。 OK， 第二样东西呢，我不是眼神啊闪匿啊，或者讲话窒啊窒啊那些人来的。第二样东西呢，就是说我们有一种叫做所谓会员，就是自己有了，就是支持 D100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的精神。那这件事就很难的，即是你要人认同你呢是很困难。好像你这样，你认为我都多谢你，起码你给到我们 有些个别节目你喜欢 70分，不是你给到我们70分，我们行不到公义可以行到正义，我们希望一天可以行到公义，那这个多谢你鞭挞我们的。另外一种呢，就是那些不需要认同我们的理念，只不过喜欢听我们节目的人，那些呢我们有一种叫做 D100 的用户的，那些就不需要入会，什么都不用的。其实我们有一个 package， 现在目前有一个 package， 就是 download 连埋晒重温所有东西包埋呢，都是1000元的，就全包的。 即是好像等于是 或者另外还有一种，不是，另外你听我讲完先，不是你给我讲完，我讲紧，不是你给我讲紧，因为有个姓谢的听众，包括有很多姓谢的听众跟我表达过这个意见。早两个礼拜我跟多人多有个听众都有些拗叫了，我又在公子会见到很多朋友了。其实呢，我们终于呢就想到一个 package 呢，就是學你咁講啦，買一張戲飛乜都包曬噶啦。我哋稍後咧喺公展會完咗之後，我哋會公布噶啦。所以我哋而家都停咗收呢個用户噶啦。喺個用户嘅 package 嗰度咧，其實我聽到你阿謝生講，亦都唔係你一個人講，亦都係我哋做過一啲即係調查咧。我哋會係有一個咧好簡單，就係、是、一個費用嘅啫，就包埋收聽、重温同埋呢個下載嘅。咁你稍後。你稍後呢下個禮拜到我們會公佈， 慢慢再決定 一 下， 我們下個即是在2014年推出的。 我最後說關於戰中的一個問題，我知道你影響力很大，對於他們來 說，我沒什麼影響力， 看法都是， 以前有，現在沒有。 就是說，有些人就好像孔明借箭一樣，他可能不需要做任何的事，就已經對令到對方去大腳震亂。到時怎樣去變陣的話，大家都不知道。剛才就是說你所說，我只想說，其實你的影響力很大。你可以譬如我仲有一樣嘢就係話，你今日講王維基之前，你有冇打個電話去問王維基？喂，係咪咁噶？點解？ 我唔需要問佢。喂，我係一個， 因為你已經斷定咗佢。 嗱，我解釋俾你聽咧，阿謝生，我真係好希望你得閒咧有機會都打多啲電話嚟，因為我啊信奉一樣嘢咧，冇辯論咧就揾唔到真理出嚟嘅。即係你問我啲嘢咧，即係好似喺法庭咁，作為一個大律師，你陪我咧。作為一個證人呢就可以講到真話嘛，你不問都反而我，你不引導我，有時呢就忽略了講不到的。嗱，謝生，我認識王維基很多年的了，我知道他的為人，我亦都很清楚現在做緊乜嘢。作為一個專業的評論員呢，其實不是下下都問到人的。譬如現在我打電話給梁振英，我可不可以問到他搞乜鬼呢？他不會聽我電話的嘛。咁係咪咁我就唔可以作出评论呢？咁当然唔係啦。我哋做评论嘅係尤其是 D100， 我哋有一个 你讓我講吧，你法官大人都現在都讓我講，overrule了你這件事，你objection overrule了，你讓證人繼續講，因為他講得很清楚的，我們有一個金科玉律的D100，亦都是所有做評論的人，我們應該信奉的，就是基於客觀的事實，可以作出主觀的評論。 我們的客觀事實就是他在8月份已經有計劃和已經在進行收購中移動的流動通訊牌照，這是事實，這不需要問的，打電話問都是事實。他亦在報紙上解釋了當時為何他不說，是因為變成有人阻撓他的deal可能未成。 这些全部是客观的，这些是事实来的，我们用俗话说，耶稣就是神，你用你的宗教去说，这个不需要去辩论的。基于这些客观的事实，我们作为郑经寒或者作为林毓华或者郑家富，他就可以作出一个客观的评论和分析，我们不是需要求证的，我们这个是评论节目来的。 我們的評論是很簡單，他是有責任向公眾，尤其是那12萬個支持他的人，或者被他裁了300多個員工，去解釋為何當日他不一早交代，不需要說我現在在談什麼deal，我是有兩手準備的，我是有計劃的，當時他說他沒有，你有100樣東西是對的。 但是你有沒有試過問自己你有沒有去錯？我有的，我經常有的，不用問了，我回答你，我有的，我有的，跟你說，然後就很不屑地連看都不看鄭經翰，但是你可不可以，我會聽著你所說，你可不可以問一問他，喂，我沒理由沒有人認識的，但是你為什麼硬味都不忘我？我認識他的，對不起。 我認識的教授的，你搞錯了，你有沒有給過他去吃過的？我想問你一樣東西，謝先生，有一句說話，我的老人家，你說老，我想我老過你，我年輕的時候，我們就聽老人家不停聽，因為當年諮詢就很簡單，不停坐在那裡乘涼的時候，就聽老人家教誨的，有一句說話，我和你共勉，勉就別人給的。 假就自己聽的，你聽我先說，你就不會，你就不會，你喜歡你一件事，就是說你可以有先知的看法，對於領會或者其他，甚至是，不是啊， 你剛才問我為什麼不去問陳教授，為什麼我不會去丟假的，人家都不理你，已經你以下所解釋的話，意思就是說， 是這樣的了，我認識了他很久了，他不外乎，但是你從來沒有給法官去幫我，謝先生，這些是感覺來的，我們做了幾十年人，你不要忘記，我告訴你一件事，10點鐘，阿哥啊，阿哥啊，他是大教授來的，你對不起，我沒有殺過人的，對不起，這件事我一定不認的，我沒有殺過人的。 只是聽到你所說的話，但是另一件事你未遇到就是說，謝先生，我要求你去做6點半的特首，你不要說一些鹹濕話，這個是清港的6點半就不舉，我不是不舉特首，你不要說這些話，第一我6點半呢，我現在告訴你一件事，阿哥，第一件事我告訴你，你呢就 講完這些事我開始對你有些不屑了，6點半特首，10點前特首又有得解的，因為當年我節目10點完，所以叫10點前特首，不說得少的，你是一個很正經人的，你怎會受阿青影響叫我做6點半特首，你不如叫我做不舉特首就更好，我現在沒有不舉的，我告訴你，如果我要舉的時候，我可以吃偉哥，可以吃西非里的，可以吃 是你們炒出來的，但我覺得你不是這樣的人，你扮得出來好像很正義的人，你怎會受到清影響呢？說完這些不舉特首，我怎會是不舉呢？我每天都舉，你可以跟我說，我不是要跟你爭，我只是希望我可以跟你證明。 麻煩你去跟那個教授說，我不需要啊，對不起，謝先生，你都不讓我說話，我說完這句，我所想的鄭大班想的東西，是不是你心目中想的那個東西？不是，對不起，你讓我說完一句，我懂得假冒辨識的。 我看人，我越人無數，我看我看我望一眼的人，我相信我們自己直覺的，有人鄙視你，有人admire你，有人喜歡你，有人不喜歡你，如果我自己作為鄭兼涵，今天我看人的面色，你如果我看得少嗎？講個笑話給你聽，我當年做十點前特首，每天請我吃晚，阿爾奉承。 當我沒了一支麥克風就走了立法會搞了個領會出來之後又是當了一個國家的老鼠一個人都一個朋友都沒有接著到我有個老友記唉好不幸做了特首之後奇門如是日日有人請我吃飯送禮就很希望我能夠安排跟特首吃一頓飯而已你請我去特首吃飯可不可以請我啊接著我的老友記沒了特首做了 我講給你一件事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完全可以接受一個做這份工有一件事最重要你可以一定要沒有朋友一定要跟著寂寞我是完全不介意的我但我可以告訴你我間貌辨識我亦都沒有說陳教授不對當然陳教授也是大教授他教社會已經是學的你自卑的我不是自卑的我從來沒有自卑的大哥如果有自卑就不會有鄭兼漢我覺得我在社會做了這麼多事有些事是對的有些事是不對的我是有很多看態度上我又不是一個很好態度的人 還有一件事我是一個離經背道的人有些人不認同我做的事我是接受的何必去認真呢我只是講一講我們講開三個人分析他們的性格我和朱木認識了幾十年我不認識戴耀廷以前我跟他吃過一次飯陳教授呢我只是分析三個人的分析這是我個人的看法你可以同意 可以不同意也有人你不要忘記你的影響力你不要我只是每一分鐘謝先生你不用答應我你可不可以去問清楚他我不會啊對不起周潤發你都看都不看周潤發每次見到我跟他都攬頭攬鏡的我跟你說一件事就是因為有一個人你說你看上我我從他在電視的眼神知道這個人是一個很高傲的人 但他出來走佔中的話當然是值得去推崇但你不要忘記出來的人都不是善男信女好像你這樣但是我根本不認識你我為什麼要向你打招呼甚至舉個例子就是說這麼多條金我隔壁對不起你又在紐西蘭住但你有沒有感染到西方的禮儀如果有個人跟你朋友同台吃飯 你做特首好做銀行大班好做什麼人都好你讓我講完我講完什麼叫西方禮儀我就不知道我不知道中國禮儀我不敢講西方禮儀就是你走過那張桌跟人打招呼你會跟其他人打招呼自我介紹的我告訴你我都會的如果有一天在紐西蘭我準備去紐西蘭的我就是過年去的了我如果見到你我不認識你啊 如果有張桌子裡面有我一個朋友他向如故知我走過來跟他打招呼打完招呼之後我會很有禮貌地跟每一個人說你好我是鄭兼漢香港來的你明明一定會這樣做的因為他跟劉西良、鄺榮孫打了招呼之後他會走過來你好啊大班 你好，誰，我還有其他朋友在這裏，他沒有這樣做，這些已經不是無禮貌了，不需要說了，我們不要討論這個問題了，也不要再討論教授了，因為教授不在，除非他現在打電話進來，如果再說下去，就對他不公道，謝先生。好了，說回阿青，你好喜歡聽這個六點半，你喜歡聽這些不舉的節目，菊花節目，我多謝你，這個節目我設計出來的，為什麼要放在收費台呢？ 行公義，我們這個台最受歡迎的三個節目，我可以告訴你，風波裡的茶杯，風波裡的自由風，還有怪獸直播室，當然還有開心快活人，這些是最受歡迎的節目，但涉及行公義，你所謂正義的節目，就只有兩個，一個叫風波裡茶杯，一個叫風波裡的自由風，因為兩個都是一個封煙 所以我們就將它放在免費台，另外我們還有這個恩典時刻，一個基督教的節目，還有顏聯舞，一個很多老人家作為一種精神直療的節目，我們放在免費台，但其他那些我們被視為一些娛樂性的節目，我們都要放進去一些收費台吸引聽眾的嘛，如果不是全部放在免費台，不如全部不要收錢，這個就回答了你的問題了。 你明白嗎？即是我們將一些認為是一種社會服務性的節目，盡量就算怎樣收聽率高都好，風波的茶杯仍然是全香港，亦都可以說全世界最受歡迎、最多人聽的廣東話，說廣東話三個字先，那穩陣一點，的封煙評論節目，我們都免費廣播了，有什麼我是做得不好的呢？還 我答了你問題了，如果你認為你自己可以OK的話，就只是在一個國王來說，是只向他的人民裡面去徵稅，不是跟自己的子女去徵稅，原因就是說，我都沒有去徵稅，你怎麼可以這樣說，徵稅是mandatory的，哥，你不給稅，那是坐牢的，我們應該是自願的，你連這個概念都搞不清，謝先生。 徵稅是要收費的，我們跟他教堂一樣，教堂就拿個箱出來，你的信眾喜歡擺一條籃子，人會是很多，但是無論在，譬如舉個例子來說，如果你是一個很聰明，我講幾句收線， 因為我張卡都沒什麼錢了。 喂，你弟用我們Apps打不用錢的。 我不懂的，你大佬你不懂我搞你都不行的，你都不會老得去哪裡，你要上班的就大佬，然後才可以，但是如果以你這樣來說的話，你要我入數碼港，要我看電影，然後跟著買那個的話，這個在商言商，我支持你還一樣，還有一樣東西就是說， 如果你捉到佬去脫角的話，你看看現在很多紅十字會、很多其他的機構，我想問那些錢在哪裡來的？應該這樣說，你想想，捐回來的，你有這樣的能力去，我們沒有這樣的能力的，現在我告訴你，你有這樣的能力去慫恿你的人去對付 我們現在1:9啊，6點半謝先生， 你有這樣的能力去慫恿其他人去針對你的民主黨，我沒有慫恿人針對民主黨，因為民主黨不是講你，我只是跟你講就是說，其實你的聽眾不一定是好像你那麼精明，既然他現在做無論民主黨怎樣都好，有本書他所說的話， 如果沒有人用我的名字然後跟著去反我的，當然，但是你不要，我很討厭一件事，就是說你不要覺得鄭大班所你不是走我的路，你就不是我的同行， 不是，謝先生，這裡真的要停一停你，真的不好意思，因為如果你繼續這樣讓你這樣說下去，很多學你這樣說， 我跟你有什麼分別？ 我告訴你，很多，我告訴你，很多，但是鄭大班所 但是鄭大班你給我停一停，謝先生，為什麼呢？我不可以給你，因為我一定要回應你這件事。民主黨的問題是什麼呢？什麼叫民主黨呢？我跟民主黨一起在民主道路那裡，由六四走到現在十幾年了，我們如果 支持的民主黨在接下來的真普選 我們要求的一人一票選特首 2017年的普選裡面 如果民主黨不支持公民提名的他就出賣了民主一個出賣了民主的政黨我們怎麼可以支持他呢民主黨的影響力他們已經是蓋棺定律他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你不清楚 你不要忘記以前跟陳雲、鳥籠政策一樣東西就是說 當一隻獅子受到傷害的時候他對所有東西都會是什麼還有這一班在文革裏面來說他這一種的人種要死多幾代他才可以拿到民主對不起他死不關我們前不要雷香港人沒有民主我們不希望有個猶大出現在民主派裏面對不起如果我們一早如果耶穌當年 最後晚餐知道誰是猶大的話他可能知道我曾經我不熟我覺得他應該消滅了他為什麼要被人出賣我不懂意思就是說他根本是消滅了他而可能在地獄裏面我不要緊但是很遺憾你不是一個教徒我不是教徒對不起你因為我很簡單我看東西就是黑白的如果民主黨現在是民主派裏面最大的政黨最有影響力 如果他不支持公民提名這個政黨,我們怎可以支持他呢? 倒過來,我們只可以後諸不罰,利用我們的影響力 這件事就沒得談了,你跟我說這件事,我相信你都同意的 如果你是支持民主的話,有什麼可能一個真普選 如果一個所謂普選,而不可以有公民提名,而限制了人家參選的話 這個是不是叫民主呢? 我情願共產黨告訴我們他不讓我們選就算了當一個人跳樓了那個調解那個人他說很多事情可能不是真實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說他可以釋懷他不會跳下去跳樓你真是這個比喻多好如果有些人就當然說你比喻不倫的了喂我們如果你那個湯什麼鬼湯渣拿湯渣拿你教到我 你搞到我有好像6點半特首其實我其實說真的我沒有惡意但我只是告訴你就是說喂一個男人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被人說他不舉這件事最大的侮辱來的一件事我想告訴你沒有了男子氣概對不起大哥剛剛那些人是介意而且又是的話那些人才是介意如果不是的話你怎麼會被人請人說話說問題就很簡單這個不是跳樓我們就看到民主黨就是跳樓 所以一定要拉他三尾你剛剛搞錯了中共是一個受了傷的野獸他爸爸媽媽都是這樣打回來他這一班人都可能是受害人或者是被害的人但不是啦有一件事你又不知道我跟他們每一個人都很熟悉有交情曾經是同志我怎會不認識這班人現在他們受到權力腐化金錢腐化 他們是出賣民主如果我當我知道這些事的時候我是不是應該冒著大筆位都要出來踢爆他們呢如果我不做這件事D100怎麼可以做到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的精神呢是不是有句話你可不可以好像靜雞雞跟他們說我們是這樣你知不知道他杯葛我們呢現在 你知不知道現在大家沒什麼好談呢你這樣說真的你跟你老婆吵架 都不是因為是對還是不對的問題過了去沒有事了對不起這些講到政治講到民主這麼大的課題就不是歸房之樂可以比喻的即是是其是非其非如果民主黨隨時說我們爭取 2017年的普選 有這個公民提名我一樣會我跪在這裡都可以沒問題的 Okay? 这个不是我的问题我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为了争取真正的民主我们付出无所谓的但如果当我们知道有人出卖民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当头棒喝这个是我们的责任你认不认同呢 好了我不想阻你那么多我想我也不想阻你时间多谢你很精彩但是有空打你电话来多谢刘先生你真的要学用个apps 你下載了我們的APP之後你都為了你一路人家裡面來說我不想去看戲院的話是需要買漢堡包和新的電視機你就來知道了你現在第一我們是免費每天 我們現在戲院是這樣的，就像數碼港戲院 有幾套戲上映的，永遠都有一套戲給老人家看，是不收費的。另外一套三級的就要付錢的，就這麼簡單了。如果你想我給二不論就，那你的一套一級片呢，你要我去兒童樂園玩完一排，你才去看三級片。不是，那你大了就自然去看三級片，兒童樂園之後會成長的嘛。你要我去完兒童樂園才可以看三級片。喂，你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成長的過程的嘛，你先做小僆仔。 接受數碼港你一定要買可樂才能進去，不是有一間戲院永遠都不用錢看戲的，另外一間戲院就要買可樂買爆谷，因為由可樂贊助的，我同意的，因為我可以不去的嘛，我沒有人監你去的嘛，沒有人監你打電話來的嘛，D100有第二間嗎？那就是咯，D100有個channel，我問你一個問題，哥啊， 最後一個很現實問題，誰給錢做這個電台？我如果你能夠激起他們，譬如舉個例子，成龍說得很好，我沒有那麼能力，其實他不說，你知不知道你令到他們壯志什麼什麼什麼，然後你同阿成龍可以願意給錢，你成龍的，你連成龍說的東西都，例如好像明愛，或者一些，我們不是啊。 喂，他有組織，他們有教會給錢去的。我剛才跟你說，你已經是6點半特首，有什麼不關你事啊？我現在想問你一件事，我們去哪裡賺錢你維持這個？你問我啊？你不要問我啊，你要問你自己啊。我不懂啊，是你要做特首啊。我沒有要做特首啊。如果你有這樣的天分，誰告訴你我要做特首啊？你傻啊，你真是當真的。 你不要告訴我你沒有參選啊。 我是參選立法會議員啊嘛。 我知道你去想 試他，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天生我材必有用。沒用的，我天生我材就只是跟謝先生這樣的人可以談半個小時的，多謝電話了。好了，拜拜。拜拜，拜拜。好啊，今天有一樣米養百樣人。不是，好多謝謝先生的，因為為什麼呢？通過跟謝先生那41分鐘的通話，其實解將一些很多 對D100或者對我們的立場，我們的態度有不同看法的人，的確可解釋了，等於一大律師盤問一個證人，這個證人就可以暢所欲言，法官又不阻止他，將案情講得清楚一點，所以我們要多謝謝先生，亦都是很多人，尤其是海外的人，是很關心收費的。 我和何國輝已經有定案了，所以我們暫時在未來的公展會一直到6號為止，我們在公展會都是會集中招募一些支持我們D100理念的朋友加入自己有的行列。至於我們較早前推出的所謂非自己有，不要叫非自己有，是 D100用戶的收費計劃，我們有一個全新的收費計劃，是很簡單的，買一張戲票就可以了，不用買炮谷，又不用買可樂，所以大家稍安無躁，因為我們暫時都未有個網頁，還未搞好，我們搞好了網頁之後，就可以給海外，好像謝先生、多倫多、吳先生、龍先生，他們有一些更加好和更加優惠的選擇。 所以如果大家，我借這個機會再說多一次，做D100自己有，除了聽我們的節目之外，他是表示對我們的理念一種認同，還有一樣東西，好像謝先生這樣說，就是支持我們進行免費廣播，即是不要收費，有些人不喜歡付錢的，我們都可以給他聽，所以在自己有的收費那裡， 是包括了一些捐款，其實你說捐款也可以，我是表示支持我們的理念進行免費廣播的一個貢獻，一種無私的奉獻，不是給我，我又不是一種集體的工作。所以如果也有很多人有自己個人的經濟考慮，理念上的考慮，雖然說 1,800不是很多錢，但對一些人來說負擔很重的。另外，第一，你可以聽大聲台。另外，我們會有一個很簡單的收費計劃，是一個優惠來的。 比做自己有便宜很多，所以如果大家打算不是支持我們的理念，不是支持我們進行免費廣播，就不要做自己有，暫時不要做自己，等我們宣布新的計劃，等我們稍後公布的計劃，你會發現我們給很多優惠，那些不是自己有的人，到時希望那些自己有不要勞氣，不要到時候說，為什麼我做自己有 我付出多過不是自己有的呢，是兩樣東西來的，所以現在我再一次多謝謝先生和上次盧先生，給了一些機會我們可以公開解釋我們的理念，以及整個運作，今天節目時間到現在10點接近45分的時間就結束了，明天同樣時間再見，一會兒可能我一空會下工資會，明天呢 就是我們的表演開始了，你準備好了嗎？你三場都有份做，沒有人給節目表，沒有理由在亂說，你有沒有去問先，你沒有變成謝先生才行，你姓林的，你要去問的，那我天天都在，甚至乎連個producer是誰都未知，你是不是producer？我是executive producer，我有個producer叫蔡浩良，不是我是producer 蔡浩良是executive producer，你要找一個執行的producer，他問我明天、後天加上三場，你都要我想白出席，第一我應該穿什麼衣服呢？我有多少時間呢？我講什麼呢？你要告訴別人，我們習慣了收通告的，所有D100沒有的。 D100我都跟聽眾解釋，你不要罵你夥計啦，什麼什麼什麼啦，我說我公開罵，好過關門罵，關門罵就跟著就執包袱的。第二，D100今時今日，5個蓋蓋10個桶，我們哪有能力去炒人，只有人炒我而已。 如果大家要經濟不好的，我跟我的同事公開說的，如果大家經濟不好的，需要多些錢的，就下去三樓建工，DBC財雄勢大，可以給多很多錢的，尤其在D100學了這麼多東西，一個打三個，DBC那些就一個做半個東西，這裡就一個做三個人的東西，下去當然是值錢，還要做多一件事。 去申請政治庇護，你下去說有料爆，那又會請你了，你明白嗎？最重要是說我有料爆，那就立刻可能請你進去撐哥房間談，人工又高一點，對嗎？所以不是開玩笑，我們是需要聽眾的支持的，我沒有謝先生說到我這麼把炮，我可以不收錢。 不收人錢，但有人自動給錢你的有，真的有的，我們很多聽眾，但我們很多聽眾買，我們很多聽眾去我們的攤位捐錢給我們的，這個也是事實，多謝那些支持我們的聽眾，我們現在全世界有50萬人收聽我們的節目，但我們自己有的人數到現在為止，目前為止都未到1萬個，這是一些遺憾，因為在現場在公子會有很多人問我們 過了萬未啊，我稍後會有些數字，我明天會公佈，另外我們就希望有個收費計劃，給一些真的喜歡聽阿青的6點半節目，讓阿青那些不是給錢聽，那些不是一定要聽的，不聽阿青你沒得笑而已，但不會死的，沒飯吃就會死的，我們這個D100大聲台 就是白飯來的，這個D100香港台呢，白飯不是白粉，是加送，有叉燒、有滷味、有油雞，叉燒、滷味、油雞，青眾有菊花茶開，那你就去那裡加送，通過加送就可以幫補其他人吃白飯，就這麼簡單的。 所以希望大家支持我們，都是那句的，我們做一天和尚敲一鐘，我們現在的經費通過今次工展會和我們上環開了個店之後，我們現在又可以做到7月了。 我們現在看看稍後用戶他們要看三級的所謂我是舉個例子我們絕對不會做三級的事情他們需要娛樂的需要加送的那你就支持我們你也有聽眾問我大班你是修永久會員你又修那些三年那你又告訴人做到明年六月 沒得做,那你是不是騙人啊,我告訴你,間電燈公司都可以收出年的穩定電費,穩定收費的。稅局都要預繳這個,預繳稅是不是?問題就是我們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的誠意。 我們希望一直直做下去我沒想著倒閉的我絕對沒有這件事有就是餓騙的如果想著收了錢之後明天原來D100走了那當然糟糕了我是會用到最後一分錢都會撐下去的到時我都說了周鵬林毓華我何國輝我們沒有錢都會回來做節目的 最多周鵬出去打工放工回來落在樓三樓做完就上來然後吃飯上來我們有這樣的人總之如果得到公眾的支持D100這種精神是不會磨滅的其實說完我準備在那個show說的東西我就不用去了 那些人買票來看的播謝先生的聲音帶出來就行了我終於想到在場播謝先生的聲音帶出來一問一答就搞定了我就坐在這裡對著空椅叫富就扮大法官好嗎在適當的時候就說我也要檢討一下我做人我也有很多地方需要檢討的譬如我的態度不好大聲夾惡 第一件事我從來不說真話李柱銘在這個JETA回到了他不喜歡你的口臭但他要捍衛你有這樣的機會繼續發表你的意見沒理由說每個事都對聽那就是討好人我是態度不好的我要承認的你以為我真的態度好的人嗎不過我對你 但我對我們的粉絲的態度很好你不信問去過公展會的人有誰會說大班態度不好他們忘記了一件事謝先生就說了你一眼就判斷了這個人是我要跟他交朋友還是我覺得是好人來壞人錯啊林毓華很多人忘記了這一百精神行公義好年不是說真話 我們是打老虎不打烏蠅通常我們的態度不好兇神惡煞是打老虎的那些人就以為這個就是鄭經翰我什麼時候有打過烏蠅對不對林毓華我經常都覺得一些報紙經常走去頭版 就說食環處哪些員工卸王大佬放生你們高官走去跟有錢人喝紅酒你又不動他對嗎這個就是我們的精神拍都不行還要讚他們哇幾威啊幾時有紅酒啊幾有品味啊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當你七老八十你是賭王的時候你就可以有四房人當你沒有錢 在香港人口政策有貢獻這些事我們不做對香港人口政策有貢獻這些事我們不做今天霸了頭一個小時大家沒有歌聽就聽人在這裡狗說繼續狗說下去因為盧浩榮把你的聲音聽到你的聲音所以我剛才謝先生說道理聽他就知道牧師口吻他沒得不認林先生他沒有說牧師他不敢認總之我們盤文很厲害你有沒有說你是不是牧師啊不是 你有沒有在教堂講道理都有的我又沒有見到一個人所以為什麼你的人不可以接受我那種分析的能力呢當然我的聽眾都接受的是那些人他是詐訓 王永平在聖誕日即10月25日的信報，他的專欄寫了一篇文章，列了三大理由要各自興建港台60億元新大樓。這篇文章是這樣寫的：他向港電台向立法會申請撥款興建新廣播大樓，涉及金額60億元，比較2009年預算的16億，極增數倍。 上次公務小組討論這個項目的時候，不少建制派議員質疑造價是否合理，結果政府同意補交文件再作解釋，標書有效期到明年3月，假如立法會未能夠在限期前通過撥款，整項工程就需要從頭開始，因為興建港台新大樓是政府確立港台架構維持不變，即是依然是一個提供公共廣播服務的政府部門的承諾，就令到這項申請加添了一份政治色彩， 令到泛民議員沒有好像對其他政府撥款申請的時候那樣斤計較。假如泛民議員再次保皇，而建制議員最終又回歸正軌，這項60億元龐大工程就可以順利開展了。王永平說希望議員不要因為不同的政治考慮而放棄要履行他們監察政府施政惠民、審慎理財的憲制責任。 所以他就列舉了三大理由，建議立法會各自港台新大樓的撥款申請，重新審議整個項目。王永平說支持港台興建一座新廣播大樓，藉此去更新、整合以及增加所需的設施，以便提供未來符合公眾利益的服務。問題是政府呈交予立法會的文件，沒有提供足夠的理據和資料去解釋為何60億元是值得付出和必須要付出的。 第一，由原本預算的16億元增加至60億元的原因，小部分是建築成本增加，大部分是面積大了近40%，設施又大幅增加。港台的解釋是因為要配合它的公共廣播服務的種種新遊，例如數碼電台、電視廣播等等。政府的文件有列出有關面積和設施的數目，但就沒有詳細解釋這是根據什麼標準和要達至什麼要求。列幾個例子， 包括數碼地面電視廣播設施的作業面積是5220平方米， 包括5個具有不同面積和觀眾容量的錄影廠。 這個規模跟本地幾間有線或無線電視台的情況是怎樣比較呢？ 新聞中心的面積由240平方米增加至1910平方米， 政府的理由是舒緩現有員工辦事地方和所需設施短缺的情況，並且預留空間以供日後提供電視新聞之用，一句話就算解釋了8倍的增幅。 資訊科技和新增媒體技術設施的面積由190平方米增加至1130平方米， 這個6倍的增幅又是怎樣計算出來的呢？ 王永平說，廣播服務所需要的空間、措施和相關成本是否合理，港台有責任解釋清楚。香港現時有眾多電視台、電台，他們的效率一般不會比港台差，甚至不少比港台高。港台應該就每項增加的面積、設備和成本詳細解釋， 有需要的时候，还要列出国际或本地标准，以至与本地广播机构的情况比较。如果有怀疑，立法会应该寻根究底，甚至要求政府提供专家意见。第二，新大楼的面积和设备比原来预算大幅增加的根本原因，是港台要提供新的服务和计划，包括5条数码声音广播频道以及3条电视频道。 港台提供數碼電台和電視頻道無可厚非，問題是在香港已經有眾多數碼電台和電視頻道的情況下，一間公共廣播機構是否有需要提供5條電台頻道和3條電視頻道呢？ 這個數目是根據什麼理據的呢？ 每條頻道有什麼與商營廣播服務不同的公共廣播特質呢？ 此外，根據報導， 港台計劃將來提供每日24小時的電視新聞廣播， 香港已經不乏24小時不停的電視新聞廣播，而政府的新聞公佈也不愁隨時可以找到播放的渠道了。 港台不是定位为政府喉舌， 为什么需要24小时与商营的新闻电台或者电视台去竞争呢？ 第三，上述疑问涉及一个核心问题， 就是港台对公共广播节目的定义和范围是什么？ 2007年公共广播服务检讨委员会报告书指出， 现在商业电视和电台牌照规定他们需要在指定时段里面提供的特定节目， 例如新闻、时事、儿童、艺术文化等等， 其实是与公共广播节目的性质类似的。 因此公共广播机构提供的节目必须有其无需考虑政治和商业因素的独特性。 换句话说，港台的广播节目应该是贵精不贵多， 更加不应与商营广播机构作无谓的竞争，例如以前的赛马节目。立法会今日审议兴建港台新大楼的造价是否合理，其实是本末倒置。市民和议员需要首先搞清楚港台对公共广播服务的定义、分类、范围，每个电台频道和电视频道的定位、节目大纲、服务对象等等。 这个说法可能会被港台和泛民议员批评为多此一举，企图阴干港台。但是容许我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了，现在港台每年的经常性开支是7亿多，建议民建估计兴建大楼引致的每年经常开支是7000多万元，这笔额外开支是否包括港台使用新大楼设备去推行新服务时候所需要的人手和其他经常性开支的呢？应该不会是了。 根据民建列出的服务范围，黄永平估计港台在新大楼营运时候的开支会较现时7亿多元增加很多。立法会今日批准这项新大楼，就等于同时批准未来港台的经常性开支会倍增，这个做法是有违议员代表市民监察政府善用公帑的职责，讲得严重些，这个是不负责任。 黄永平认为立法会处理港台今次拨款申请的政度是要求政府撤回申请，然后港台又提交这份文件之前，征询根据港台约章而成立的顾问委员会的意见，并且进行公众咨询，当社会对港台的定位和未来发展达至共识之后，港台再按此去规划新大楼的面积和设备，然后重新招标，这样做新大楼落成的日期或者会延迟一两年，但是就是符合公众利益的最佳方案。既然港台大局已定，新大楼也都不会不兴建， 黄永平说看不到有什么迫切的理由要在不清不楚甚至极有可能引起长期争拗和浪费公帑的情况之下匆忙拍板， 通过60亿元的巨额拨款。 各位听众， D100是一个民间的公营广播， 我们的经费主要是来自两方面， 一就是自己有的支持， 二就是重溫的收費服務，重溫收費服務將會盡快展開，我們亦都推出了自己有台，自己有台顧名思義就是給自己有聽的，目前我們在全世界自己有的人數只是大約只有5-6千人， 我們50萬的聽眾只有1%的人是支持我們的運作。 1%的人成为自己有， 就等于1比99， 但很可惜， 1%的自己有， 他们的支持是不足够我们维持进行免费广播服务， 其实我们需要大约20%， 即10个人里面 有2个人成为自己有， 我们才可以经营下去。 我和何国辉将我们投资在DBC的本金 那4000万 已经完全投放在D100， 而通过过去一年里面的广告收入 和大约5000多个自己有得回来的款项， 是大约1000万元， 即5000万。 这1000万 只是足够我们维持到明年5月， 所以希望大家支持D100的朋友， 希望你有能力的话可以加入成为自己有，以及使用我们收费的重温服务。 但是如果D100得不到公众的支持， 我们只可以功成身退， 只可以这么说， 我们尽了我们的力量， 完成了一个历史的任务。 但我当然希望D100可以细水长流， 永远为全球的华人服务提供一个独立的声音，还声于民。 我们只有自己有，行公义，好怜悯，讲真话，就是我们的信念。请大家 盡快成為自己友， 盡快登記使用我們的收費重溫服務， 無言感激。 D100 D100 講真話行公義好廉敏 D100 大聲台還聲於民 Voice of the people 還聲於民